无框架，只限商务相关人士的商务通道。若果在入境时一并递交新型冠状病毒阴性证明和活动计划书，在14日的隔离期内可以在有限度的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至于长期逗留，将会维持14日隔离期，将会包括商务人士、商务相关人士以及留学生等。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干燥，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2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暖的立冬。而覆盖中国东南部的云带昨日逐渐向西移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持续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该区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强烈热带风暴艾莎尼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艾莎尼集结在高雄以西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减弱。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广阔低压区昨日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口域、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口域，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艾莎尼集结在北纬 22.5 度、东经 118.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6至7级，渐转吹东北风达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可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仲系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揾边位啊？啊，唔使啦，唔该。 你又收到电话骗案啊？ 定系美容广告啊？ 唔系啊，民意调查啊？ 点解你咁衰唔帮人做啊？ 哎呀，小小市民做乜嘢啫？ 但我哋呢个大社会就系我哋啲小市民组成噶嘛，少你一个争好远噶。 其实民意调查科唔科学嘅咧？ 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主持嘅 《Step 上山实验室》， 到时见啦。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上的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请啦。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着为着献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又新一个星期的自己人啊！嗱，开始今个星期的节目之前咧，咁首先同大家咧就系报一报平安先。 系， 咁因为我谂大家如果上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咧，都见到一张相啦吓，咁一张嘅合照啦，咁就系咧好耐冇翻嚟做节目嘅阿 Maggie 啦。 系 ，OK， 咁想同大家报下平安嘅，因为咧日前咧我就同佢喺呢一个啊，因为佢啱去医院复诊啊，咁我就喺医院附近同佢食 lunch 啦，咁跟住咧就call 咗车，咁然后就跟住去中环咧，佢要睇另外一个医生咁样，咁所以大家觉得啊，点解病都要出街咧？因为佢要睇医生啊 ，OK， 系啦 ，OK， 咁我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佢即系虽然咧个病个手尾都几长嘅，需要多啲时间休息啦，咁所以有一段嘅日子都应该翻唔到嚟做节目噶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嘅精神系 OK 嘅，有啲咩可以证明呢？因为佢呢几日咧，其实系非常之忙咁咧，喺屋企系写紧呢个投诉信嘅。 有咩要投诉啊？ 大家都明白写投诉信咧，其实要好有心力噶嘛，你明白？ 系啊， 头脑好清醒咧，你先至字字珠玑啊，追到正一正嗰只咧。因为就话说，我同佢食完 lunch 之后咧，就上咗呢个 Uber， 因为我哋 call Uber 啦。 嗯。 哇！我真系未见过一个咁燥底嘅司机噶，我真系未见过一个态度差到咁嘅个 Uber 司机。 嗯。 Uber 司机啊，我讲到明啊 ，OK。啊！即系如果 Uber 嘅负责人听紧嘅话咧，唔该留意一下。哇！真系得人惊到咧。咁所以详情我就唔讲啦。咁于是乎咧，呢几日咧佢就总之安在家中吓，养病之外咧就系不断写投诉信。 但系通常你搭完嗰程车之后咧，其实你系要俾分噶嘛？ 系啊。 但系嗰样嘢系令到佢嬲，而系俾分，即系俾得低分之余，仲要写信去投诉。 系啊。咁所以因为写投诉信系需要好多心力啦，同埋要头脑好清醒啦，同埋 EQ 要好高嘅， 同埋要有火。 是有火啊，咁所以即系足以证明话咧，其实虽然佢病，但系病得嚟咧，佢系 OK 嘅。 系， 唔系咁啊，见相咧都觉得佢清减咗少少，但系好似咧精神都系 OK 嘅。即系虽然我哋戴咗口罩见唔到佢成个样啦，咁但系望咗个眼神都 OK 嘅。 系啊，最唔精神就系侧边照顾佢嘅嫂阿 Karen 啊，你唔觉佢残晒咩？ 系啊，有个 double 嘅眼肚啊， 出补咗啦， 出补啊。OK， 咁希望佢慢慢养病啦，咁希望好快。希望在短時間之內可以重歸呢個自己人的懷抱啦。OK， 首先講一講先嗱，呢個禮拜都發生了很多嘢啦。咁首先講一講上個星期啦，上個星期都 miss 咗講咧，即係台灣嘅同志大遊行啊。 係啊，因為總共有大概130,000人係參與咗呢個嘅台灣大遊行咯。 係啊，同埋勁嘅地方仲要係咧，係今年度咧係全世界啊嚇，我係講全世界咧係最大規模嘅一個同志遊行。 哦啊、 因為你知所有世界各地啊，英美咧，尤其是都已經係 cancel 曬噶啦。咁、所以唯獨就係因為台灣嘅疫情咧，係非常之處理得非常之好啦，個確診嘅數字係非常之低啦。咁所以佢哋咧就係夠膽去搞呢一個大型嘅同志遊行啦，繼續高啦。雖然現場佢哋做足啲安全措施啦，同埋呢個所謂 social distance 嘅，咁但係於是乎世界各地都唔搞嘅時候咧，變咗佢哋咪最大型嘅一個咯。 係啊，咁啊，雖然 你點會諗到啊？台灣係最大型嘅同志遊行喎， 同埋你少咗遊客去嘅時候都有十幾萬人一齊去參與呢個活動喎。 係啊，因為我開頭都諗下，哇！以前即係其實對上一次我哋去嘅時候係幾多㗎？最高紀錄。 差唔多接近20,000 嘅，系啊，接近20,000噶嘛。其实我有少少担心啊，就算你照搞都好啦，因为外来游客，尤其是香港啦，我哋已经去唔到啦，系咪先？ 咁所以我諗下，會唔會都少得好緊要，得翻嗰幾萬咧？但係破十萬，然後逼近呢個13万咧，咁啊真係好犀利嘅。 同埋因為佢舉行嘅時候咧，係做咗一個網上嘅串流咧，一路睇住啲人去出發啦，去行啦，同埋臨尾有少少嘅表演啦。跟住咧，我好大個篇幅就係、是、哇，真係好多人喎、啊，真係喺度行下行下喎。咁然之後就係望住佢哋喺度行咯。 係啦，咁但係要講一講啦，嗱，因為今年嘅即係 Pingdot Hong Kong 咧就係網上串流啦，唔知大家上個禮拜有冇睇啦？我哋轉頭講下。無論舉辦同埋參演嘅經驗啊，係 咪觀眾嘅感覺？ 咁但係照我所知咧，就其實即係香港嘅同志遊行咧，咁已經係決定咗咧，係轉為呢個網上嘅串流啦，因為攞唔到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啦， 嚇 OK 都係預期之內啦咁樣。咁所以望大家密切留意啦，睇下到底佢哋 live stream 嘅情況啊，個實際詳情係點樣咧？ 係啦，應該會喺14号到搞嘅14日，下個禮拜六。 係啦，咁但係上個星期咧，我哋啱啱咧就身水身汗咧。就做完呢一個網上串流啦，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因為我哋一做咧就有6条 live stream 嘅， 係啦。 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咧有投訴話：喂，睇唔切喂，大佬仲係同步嗰只咧點啊？即係自己爭自己生意嗰只咧。 係咯。 係啦。咁但係我諗大部分人都睇 Pink Stage 啦，因為原因就係好多歌手嘅演出啦。係。另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有 Coco 嘅演出啦。 都 係 嘅，由頭到尾。 哇！你可唔可以謙啲啊？個人搶答都係嘅咁樣。 Opening 又有佢，跟住 Closing 又有佢。 係啊 ，Opening 嗰個仲要係前兩日先。先同我講，不如你舞一下，舞啲嘢咁樣， 舞啲嘢咁樣， 跟住我就舞啲嘢俾佢咁樣 咯。聽講你有嘢甩喎。 嚟咁表演呢啲嘢，有時真係到現場情況真係話唔埋嘅。我彩排嗰陣咧，我係俾自己係98分嘅，但係當我真係表演嘅時候咧，我就突然間甩咗少少嘢，因為有啲嘢我太輕視佢咧，即係一路過。啲每次彩排都冇彩排嗰樣嘢，就係一開頭咧，我會撒啲咧好似好靚嘅粉紅色嘅閃粉咯。咁我就掛住喺度撒啦。咁跟住咧， 好靚啊，好靚啊！ 即係我派啲粉紅色嘅閃靈靈俾大家，點知就撒得耐得滯。 但我哋又唔覺你甩，可能你平時都甩咧，所以覺得咦，同平時差唔多啦。 唔係，我哋執生技巧好啫。 係係。咁但係咧，因為做 live stream 啦，我哋現場都係。即係比較難去招呼多嘅觀眾啦、 嗯 啊，如果即係招呼好多觀眾嘅話，咁就唔係 live stream 啦，係咪？咁、 嗯、 但係所以我哋有部分啦，同埋都做足安全措施，一定要戴口罩啦，因為大會提供呢個粉紅口罩啦，咁樣。咁、 嗯、 但係哇！嗰20多个觀眾咧，淨好似2000人咁啊！嗌到 係喎，因為我喺屋企 個個都 Screaming Queen 嚟嘅。 但我想話咧，今次我喺屋企睇個感受咧係好唔同嘅，因為咧，唔好講點解啦。總之咧，突然間咧，屋企就多咗一部投影機啦。因為有人買咗個投影機翻屋企，然之後就有佢自己嘅用途。咁我當然有個投影機喺度咧，就 你哋有咩用途？我想問一下。 佢要 你嘅單位又唔係好大，做乜無啦啦要個投影機啊？其實你哋係做乜嘢啊？ 做咩嘅咧？ 不如喺 Let's Talk About Sex 先至和盤托出好嘛？ 睇啲咩片需要投影機 咧？咁總之我就喺拼多嘅時候咧，就用個投影機咧就打咗上咗牆上面咧，去睇成個拼多嘅即係串流啦。你諗緊係我都冇度過幾多串啊？總之係大過個電視或者即係成埲牆咁大啦。咁然之後咧，我就發覺咧，除咗即係見到你哋好大個頭之外咧，就係佢哋嗰啲尖叫聲，我諗究竟當中有幾多少人在度咧？點解可以在個觀眾席尖叫之餘，仲可以你哋收埋佢哋嘅聲咧？ 即係得20个嘅啫，其實基本上 好犀利啊！ 同埋我記得全部都是男性嚟嘅。 唔係都有啲有少少女， 我諗女性應該係啲工作人員居多，因為我望親嗰班觀眾咧都係男 性，觀眾係男性居多，工作人員係女性居多嘅，我呢個可以做證嘅。同埋因為當中有好幾個咧，我哋之前玩咗一個咧有獎遊戲，咁、所以有幾個係 Serena 嘅 fans 嚟嘅，所以咁嘈咯。 係啊。我幾心痛啊！即係我班女咧，平時見到媽媽係唔會尖叫啊嘛，見到 Serena 媽媽 尖叫啦， 就飛曬出去啦。 系啊，同埋而家佢哋即系得奖咧，除咗系现场嚟睇之外咧，佢特别要求阿妈妈咪系嘛，叫做 Serena 妈咪去。 系啊 ，Serena 妈咪咧就编佢哋啊。 系啊系啊，我见到啊。 好正啊呢、這个，佢完全系将 SM 普及化，我觉得 Serena 真系冇得顶啊。 唔系，我见到好多人之后 po 翻啲相上 Facebook 咧，都系拎住条鞭去影相噶。 OK， 咁如果大家系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嘅，因为咧其实嗰6个 live stream 嘅 archive 咧都摆咗喺度嘅，咁大家就可以慢慢睇啦。咁因为里面即系除咗歌手表演啊，有 drag queen 之外咧，其实都有啲即系比较严肃嘅一啲话题嘅，讲LGBT 电影啦。今晚我哋专题就系讲香港嘅同志电影节啦。咁而另外亦都会讲 Stonewall 嘅历史啦，亦都会有个 sports zone 啦，有个 spiritual zone 啦。咁所以就各色其色，希望大家可以重温翻啊。咁但系嗰个同志游行咧，大家都知道即系香港啱啱宣布啦，就会 go live stream 啦。 但我啱啱今日聽到咧，就係、是、一年一度其中一個都好大型嘅同志遊行，就係、是、悉尼嘅 Mardi Gras 啦。你知唔知佢哋公布咗一個新嘅措施啊？ 咦，出年三月嘅事喎、 啊。嗱，因為今年佢哋都 cancel 咗啦，係咪先？嚇，都係 live stream 啦。咁但係而家佢哋已經鐵定咧，就係、是、出年三月嘅時候咧，2021年嘅 Mardi Gras 咧將會改地方。 嗯。 嗱，佢哋唔係講 live stream， 我諗佢哋都預可能個疫情咧，或者會退卻啦，可以搞翻 physical event 啦。咁但係大家都可能或者會去過 Mardi Gras 啦。 嗯， 大家大項噶嘛。 嗯， 係嘛？世界上面最大規模嘅一個同志遊行之一啦。但係佢哋今次已經鐵定咧，就係、是、決定將2021年嘅 Mardi Gras 咧搬咗去一個體育場館。 嗯， 就叫做 Sydney、oh. Cricket Ground。即係打嗰啲草地滾球啊， 係啊， 木球啊定咩？唔識啦 ，cricket 啦，總之。應該好大嘅，我諗都係容納到幾萬人嘅。咁但係佢哋移師去一個球場裏面搞遊行喎、嗯，即係佢哋會覺得喺一個咁嘅環境底下咧，佢哋應該喺個 safety 啊，即係抗疫嘅措施方面咧，會做得比較完善啲。即係可能就算安排觀眾喺觀眾席上面睇嘅時候咧，看台睇咧，可能佢都可以隔位啊，即係之類咁樣。 或者控制人數啦。 但我諗下，你一個場館，就算嗰個係露天場館都好啦。会安全得过喺街咩？ 嗯，系咪因为街佢控制唔到咧？总共会有几多人去参与？但系你入咗个场咧，你永远只可以即系得嗰 系啦，可能系嗱，因为今年咧，佢哋决定话咧，转咗场馆之后咧，佢哋系买飞入场嘅。 哦， 买飞入场啦，同埋就系话都系有parade 嘅。咁就好似以前啲 gay games 咁呢有 parade 囉咁、嗯、但係喺場內就睇住啲人呢即係啲花車巡遊啊兜個圈啊不斷喺度兜圈呢、啊、 咦主題樂園嗰啲嚟嘅喎應該 就係咁樣嘅咁所以即係唔知點啦即係嗰件事好似 如果 係怪怪地 飛入場呢就可以控制人數同埋可以入場時做一個檢測啦咁可以即係起碼可以做多一套一道防線先。如果你就咁喺街嗰度，因為你啲人可以隨便加入啊，或者離開咁樣噶嘛，咁嗰、那個即係可能嗰個檢疫效果就冇咁即係咁好啦。咁可能 咁，但係因為始終係一個場館啦，咁所以即係唔同喺條街嗰度啦，即係變咗招呼嘅人咧個人數有限嘅。咁所以佢哋話咧，就算轉咗去嗰個 cricket ground 嗰度做都好咧，都會有內容係會 live stream 上網嘅。 嗯， 咁就照顧一啲咧入唔到場買唔到飛嗰啲朋友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呢個疫情啊嘅情況底下影響之下咧，我諗我哋搞 event 都要即係靈活啲咯，即係唔可以永遠都係跟翻以前嗰套模式咁樣咯。 係啊， 係啦。OK， 嗱咁另外今個禮拜唔可以唔講嘅就係大家都非常之關心啦。即係前嗰排咧，前嗰幾日咧，我淨係每日喺度 refresh 咧嗰啲數字咧，搞到個電話咧半日已經冇曬電啦。 我啱啱開始點票嘅時候都做過呢個動作。 係我哋講緊美國大選啊。 點下點下嘅時候發覺，其實唔使 refresh 得咁密啦，因為咧發覺咧。開始喺度咧，即係有少少爭鬥啊、拉鋸啊，又或者呢個又 唔係啊，同埋 refresh 都冇用啊，因為我已經咧係即係將嗰啲同步點票嗰啲 website 咧，已經係擺曬喺我 home screen 度啊。 嗯， 即係由 Reuters 啊，去到 Fox 啊、CNN 啊、MSNBC 啊，乜嘢我都擺曬喺我 home screen 噶啦。即係連本地嘅個我都有啦嚇，但係每一個數字都唔同嘅喎，點啊而家？你們個個都係呢個媒體嘅名牌嚟嘅喎，我信得邊個啊？ 嗯，我自己都有上去睇，但我就係呢幾日比較睇得多啲啦，因為好似即係阿拜登領先緊啦，咁我睇下，我成日就點咧點咧，究竟我哋做節目嘅時候會唔會有呢、這個即係消息可以同大家講咧？但係一直都係呢幾呢兩日咧，都係冇喐過，同埋個數字咧，我睇嗰個網站係跌翻落嚟。 係啊， 同埋我覺得真係要快啲啦，因為其實佢哋兩個咧候選人咧，兩個都七十幾歲啊，即係其實。 承受唔到咁耐 係 嘛？ 係啦，唔可以等太耐嘅，大家都 係啊。 OK， 咁所以 anyway 啊，咁香港都係非常之關心啦。第一年咧，你見到香港人咧係咁關心咧，有關呢個美國嘅即係總統大選啦。咁但係都有啲即係有趣嘅新聞嘅。但係對於即係美國嘅同志界嚟講啦，咁大家都希望即係可以趕走阿 Trump 啦。 嗯， 因為擺到明拜登咧就喺呢個同志議題上面咧就係即係比較撐同志社群嘅。咁但係我留意到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歷史裡面咧嗱，因為其實即係喺美國咁大嘅地方。咁所以你每一个州咧，就算选举嘅时候咧，你都要特设好多唔同类嘅投票站噶嘛。 嗯。 而喺历史里面咧，今年系第一次出现咗有笪地方咧，系首次做呢一个咧就总统竞选嘅投票站，系一间基巴。 哦。 喺德萨斯州嘅 Houston， 居然有一间基巴就叫 Buddies。 嗯， 系啊，咁直嘅一个名字，完全唔似基巴 嘅。Gay Buddies 咯， 系咯 ，Gay Buddies。 Gay Buddies， 咁就做投注站咯。啊，唔系投资站喎，都系投注嘅， 投票站 做投票站好似会啱啲啊！我觉得 突然间有啲马喺度经过， 直晒真系 现场直播 好直 开马。 咁但系好劲咧，原来历史里面系第一间基本系真系可以做到投票站噶，系啊，劲啊！ 但我又冇諗過，因為香港通常你即係去投票嘅時候呢，唔係啲社區會堂啊，就係、是、一啲嘅學校囉，最多就係學校去做呢個投票站囉。 唔係可能啲香港嘅基巴或者啲商業嘅地方太細啦，即係我嚟投票可能呢得、幾個人入到去囉。咁人哋外國嗰啲可能即係好大嘅地方啲基，所謂基巴其實係基級㗎喇，喺香港係大級嚟㗎喇。 好啦，另外留意多一樣嘢呢，因為阿 Trump 呢喺呢一個競選期間呢不斷喺度用好多啲 artist 啲歌嘅，咁然後個啲 artist 都走出嚟話，喂，我冇叫你用我歌過，我冇批准你㗎喎，我會告你㗎喎。其中一個就係 Village People 啦，因为他不断在这里每次自己那些拉票活动啊，做世大会啊，就很喜欢播 YMCA 的嘛。 哦、是吗？ 最近在 TikTok 啊，在互联网呢就影着他在这里跳舞的。即是每一个 beat 都是跟不到那些来的。即是在那里揈手啦。 但其实他不知道 YMCA 背后的一些故事的吗？ 是啊。 不知道的，是。 不知道啦。那 anyway 呢，我想讲一个趣事呢，就是呢，因为 Trump 呢其实已经很难找荷里活的即是演艺人去撑他场的啦。因为大部分即是荷里活人士都是 liberal 来啦，是、都是撑这个即是民主党的啦。咁但是呢啊，他零舍找到一个呢不是很多人认识的一个新进的白人的 rapper 啦。OK， 就叫做 Little Pump。 嗯。 P-U-M-P,Pump 啦。Pump 嘢咁样。OK。咁但系咧，佢喺嗰个竞选活动里面话，即系嗰个 Little Pump 走出嚟，可以撑完 Trump 之后啦，咁跟住阿 Trump 就喺度多谢佢啦，唔该晒 Little Pump， 叫出人哋做 Pump 啊 ，P-I-M-P 啊，Pump 即系扯皮条啊， 唔系我话俾你听，佢係點樣冇人撐到佢嘅地步呢？即係你會見到拜登有 Madonna 啦，有 Cher 啦， 有 即 係 係有 Lady Gaga 啦，有好多即係基嘅即係演員去撐佢啦。佢我好記得當年呢，即係Trump 嘅登基啊，即係佢即係 上任啦，李生 上任嗰日咧，佢係冇人肯為佢唱呢個國歌咧，係揾咗一個叫 Jackie and Fanko 嘅，即係佢係贏咗嗰啲 talent show 嘅女仔。为佢唱呢个国歌咯， 系啊， 咁所以即系 我谂，如果你喺美国，佢会揾 Queen Collection 同埋 Coco， 我会收费好贵噶。 你会去咩？你会 去揾我？唔系，所以我都系想拜登赢，拜登起码可能是但揾一个嚟唱歌，我都中意嘅。 但其实如果佢做多少少资料搜集咧，其实咪我哋香港一个好熟悉嘅即系艺人啊，叶玉卿同佢嘅屋企人咧都撑阿 Trump 噶。 揾你唱歌 系啦，就揾阿叶玉卿唱歌。佢反正以前出过碟噶嘛。 哇，好特别喎、啊，叶玉卿就职典礼，叶玉卿唱這個呢一个咧国歌。哇，我等住睇啊！ 重版的美国国歌 都得， 挡不住的风情，冇得顶嘅赢晒，我真系觉得。咁而至於上個禮拜嘅拼多，我哋就撮合咗呢兩位朋友合唱咗呢一首動人嘅作品啦。藍奕邦加上小肥，有呢一首《內外》。 等你太過高興，可以或願那陽光灑脱的。准我门内照样风扫快活，街中你转立着相声，家中我恬静迎风声，彼此也可接受尊敬。你在你，我在我，看俗世演变，让你共我多次多，也没有亏欠。谁算更自然？谁都要水面。你站到最前线，抗衡那牵引，而我在我国度里保持那底线。同你出一次，终于真相。 做你，我做我，看着世演变，让你共我多几多，也没有亏欠。谁说更自然？谁都要睡眠？你站到最前，降临那圈绕，而我在我国度里保持那底线，同你出一次。黄空也等然，继续爱，继续信，有人看得见，在秘密也那房里发现到光线，谁也。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教育局就12月4号国家宪法日的推广活动向学校提供资料和活动建议，包括在早会、周会或班主任课讲解宪法和基本法等。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表示，学校当日原本已经安排活动，认为可以进行升国旗等部分。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戴德正就话：下个月已经进入温习周，认为设立宪法周的话，处理上较有弹性。至于早前有教师被指在设计教材上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教育局以严重专业失德为由取消教师注册。戴德正话唔同意调查期间就公开老师身份，因为本港奉行无罪假定。公务员事务局协调统筹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下的创造职位计划，两年内在公营和私营机构创造大约30000个有时限的职位，截至上月底已经开设大约29000个职位，政府和非政府界别职位大约各占一半，已经聘请人数约10000，其余职位的招聘工作正是积极进行或者即将开展。公务员事务局话，相关政府职位涉及清洁、同抗疫有关工作、技术人员、文书支援、法律及资讯科技专门工作。至于大约15000个非政府界别开设的职位，涉及工程同建筑、物业管理、金融、长者服务同物流业等。政府本年度亦都会招聘大约10000名公务员，以填补空缺和新增职位，部门正是陆续招聘。英国政府因应丹麦出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由水貂传染人类个案，即日起禁止非英国公民由丹麦入境，由丹麦回国的英国公民以及同住的人亦都要自我隔离14日，货运人员可获豁免。运输大臣夏博斯说，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是为了确保公共安全。丹麦外长形容措施非常严厉，已经与英国外相蓝韬文讨论，并且会将相关资讯与英国官员分享。丹麦早前确认有12人被水貂传染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当局下令扑杀全国所有养殖场的水貂，并在北部地区实施封城。法国警方盘问4名10岁儿童涉嫌支持将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教师斩首。内政部透露，这4名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早前在东北部城镇阿尔贝维尔被盘问几个小时，涉及当地星期一全法国学校举行仪式悼念在巴黎被斩首的教师时，这几名10岁儿童表明侮辱伊斯兰教先知是禁忌，如果他们的老师有任何讽刺行为亦都会进行斩首，随即被当局扣留问话几个小时。法国内政部透露，警方亦都曾经搜查儿童居住的寓所，有关方面要求对这几名儿童进行引渡。一名历史科教师在10月中在巴黎当街被斩首，他曾经在课堂上展示一幅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ning News。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上个月一套纪录片当中表示，同性恋者应受民事结合法律保护，被指是他成为教宗7年以来对同性恋权利作出最清晰的表态，引来保守派争议。梵蒂冈近日向各国使者发通知，使徒澄清方济各有关言论是遭人断章取义。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发出的解释性通知表示，纪录片中方济各的言论被两段合拼成为一段，导致模糊了上文下文，并且被删除了中间的问话。通知声称，方济各的言论前半部分是指同性恋者被自己家人接受的权利，并且指出很明显教宗方济各指的是某一些国家的规定，而肯定不是教会的教义。他多年来多次重申过教会的教义。声明亦都指出，纪录片的导演删除了方济各明确表示反对同性婚姻，只是引用提及民事结合的言论，并未将方济各回答谈论同性婚姻是不协调的这个讲法放入片中，而有关导演暂未有回应。纪录片 Francesco 上个月在罗马影展首映，当中辑录了教宗的震撼发言。他表示同性恋者都是天主的子女，拥有组织家庭的权利，没有人应该被拒绝，并且支持立法令到他们结合得到保障，但是同性婚姻就违背了天主教的宗旨。高雄市规划在博义艺术特区大勇路底打造一处彩虹地景，由高雄港轻轨同货柜装置的艺术相伴，将会赶起11月28日高雄同志大游行前完成。民进党市议员简焕忠促使市政府争取彩虹商机，他表示除了希望市政府给予高雄同志大游行团体必要协助之外，亦都希望市府能够升起彩虹旗，表示对性别平权的重视和立场。他指出彩虹经济在全球是一个商机，希望政府早些规划为高雄争取这一片的经济来源。而市府亦都回应多名市议员的争取，选了在博义艺术特区大勇路底设划彩虹地标。高雄市副市长史捷表示，彩虹地标已经交由文化局计划，希望在11月28日高雄同志大游行前可以完成。高雄市性别公民行动协会规划在28日下午举行2020第11届高雄同志大游行。当日除了同志游行之外，歌手蔡依林亦都会在高雄举办演唱会，预期会有大批民众参与。这节的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Tanner 啊！咁啊，講到有關啊，即係教宗嘅言論啦。咁我哋即係之前咧報道嘅時候咧，我已經講到明噶啦，我哋都唔好開心得太早住啦。咁啊，呢位朋友嗰只出爾反爾啊！即係有時係寬，有時係緊啊，都已經預咗噶啦。咁而家即係梵蒂岡就飛撲出嚟啦，就喺度否認、否認、否認又否認啦。OK， 係啦，就話同埋阿導演咧斷章取義嘅，你係亂咁剪嘅，所以其實教宗係唔係咁嘅意思嘅。係 啦，係咪斷章取義咧？我哋等睇呢套戲先。 嗯， 係嘛？ 啊 ，OK， 亦都睇下會唔會遲啲喺啊嚟緊呢一個電影節裏面有機會可以明年有機會上啊嚇，唔知會唔會上咧，定會 ban 硬佢？ 但我唔信啊！導演剪完啲片咧，男主角冇睇過啦，就出得街咯，係咪嘅咧？ 唔係啊，同埋男主角其實到而家都冇乜點出嚟講過任何嘅説話噶嘛，基本上都係周遭去隔離啲人講噶嘛。 係、哦，你講嚟講去嗰個男主角都係方濟各係咪 ？OK， 冇錯。 好啦，嗱，我哋今日就講電影。嗱，你哋翻咗去電影院開始睇未啊？ 我嚟緊下個禮拜日已經買咗飛要睇一套動漫啦。 哦， 係啦， 我有嘅，我間唔中都會黐下啲首映啊或者試映去睇。 即係唔使錢嗰啲，你一定入場啦，係嘛？冇死都入場， 我都揀嘅。 嗱，我開始咗嘅，我第一套咧翻去睇咧。嘅就係 Tenet 啦，睇到一頭霧水啦。咁而我今個禮拜睇咗 Nick Cave 嗰套即係音樂會嘅戲啦。咁而聽日我買飛咧，就準備睇 IMAX 嘅《現代啟示錄》啦。180分鐘，挑戰腎功能。我就係聽日去挑戰腎功能。O、okay? K， 記得之前唔好飲嘢啊。 O K， 咁但係嚟緊呢幾個禮拜咧，可能大家就要留意啦，尤其是係即係同志社群啊，因為一年一度就有拼多啦，一年一度就有呢個同志影展啦。咁就係終於咧，就喺呢個疫情嘅影響底下啦，咁但係佢都堅持咧，就繼續咧去馬嘅。 褪咗少少咧，平時就應該已經舉行完嘅啦，十一月呢個時候，不過就今年就改到為11月21日開始啦，就會做兩個禮拜啦，去到呢個12月5日嘅。 好啦，咁我哋就揾翻咧就係第31届啦，香港同志影展。咦，唔係叫同志電影節咯，而家係正式譯名叫做香港同志影展係嘛？ 唔係啊，不嬲都係噶。 係咩？ 大家慣咗叫佢做電影節嘅啫。 哦 ，OK， 即係嗰個係坊間嘅名，呢個係 official 嘅名。好啦，我哋請到咧就係策展人啊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啦。咁就係我諗喺呢一年咧都已經係又訪問無數啦，又攞獎無數噶。咁就係叔叔嘅導演，咁就係楊耀海阿 Raymond 上嚟，因為阿 Raymond 佢都其實係身兼咧就係今次嘅 executive director 嘅。係 啦， 中文譯名係咩？ 影展行政總監。 哦 ，OK， 我睇咗啦， 好華麗喎。 OK， 另外咧都有兩位朋友都係策展人之一啦。 係啦，咁坐喺我哋身邊咧就包括即係應該都上過嚟嘅 Lillian 啦。 Hello，Lillian。 好啦，埋第一次上嚟嘅 Celia， Hello，Hello，Hello，OK、 okay。嗱，轉頭我哋就蜻蜓點水介紹一下今次嘅重點啦。咁但係捉住阿 Ray 同你講下先。嗱，首先我拎住呢個 brochure 啦，首先就梗係勁投訴啦。你啱先拍完呢個叔叔啦，講呢一個老年同志啦 ，OK 嘅故事啦，感人之心啦。咁但係你呢個 brochure 咧，你擺到明係歧視呢一個咧年長同志喎。 喂，大佬，今年嘅 economy 咁差，有紙俾你攞，你仲想點啊？Online 啊 ，digital 噶啦，大佬。 我要投訴啲咩咧？我拎上手嘅時候，嗱、那個封面就好靚嘅 ，OK。咁然後，哇，我掀去第一頁，哇，啲字細到咧蚊咬咁啊！我真係頭先喺車上面嗰度睇，我淨睇到眼都暈，淨花曬咁樣。点可能睇啊？ 后生嘅睇到噶， 我头先都有呢个嘅提出嘅问题，我哇咁细只嘅啲字， 所以我觉得你下次都要即系有埋 souvenir 就放大镜，唔该。有啲嘢真係唔慳得啊，大佬。 唔係，其實呢樣嘢幾好啊，提大家咧望咗啲字幕唔得清楚嘅時候，就又係時間去驗一驗眼啊，睇下自己啲近視有冇深度啊，或者有冇老花出現啦。 我已經去到個地步咧，係放到鼻嗰度咧又花曬，放遠啲又睇唔到。 呢個真 係 老年 咯、 啊， 真係老啦，真係。OK， 咁首先咧問下 Ray 先啦。嗱，今年即係其實我諗你之前咧見到個疫情咁反覆啦，我諗你都應該自己私底下開會咧都爭論過好耐啦，即係到底今次點嘅？其實嗰個過程係點咧？ 其實一開始都諗住搞嘅，咁就照去馬嘅咁樣樣啦。咁但係點知到後尾我都唔記得第幾多波啦，第二定第三波？ 第三我諗 嚇，第三咁然之後跟住戲院又閂咗嘅時候咧，咁啊就延遲，咁然之後跟住就或者 cancel 嘅，其實係有諗嘅。咁啊大家都開會啊，咁就到差唔多嘅時候就話都去啦。咁啊大家一齊傾過之後就做咯。咁然之後其實而家都唔知㗎，希望啊都仲係。 touch 啦，希望即係而家 keep 住而家呢個狀況嘅話咧，其實都 OK， 因為電影院都而家大家習慣咗啦，要隔行，唔使隔行，要隔位啦。咁、所以你哋嘅安排都係咁樣噶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如果要隔位嘅話，你哋有冇計過？嗱，因為我見到今次嘅 brochure， 即係除咗啲字好細之外咧，就明顯係真係薄咗嘅。係咪真係？其實今次喺個疫情 就少咗戲，同埋場次都少咗。 其實場次咧就少咗咧，因為你斷計你都少咗，少咗成十幾出十出八出戲咁樣咯，係咯，所以少咗。 咁但係如果要譬如隔埋位嘅時候咧，你哋有冇即係計過咧？其實嗰個入座率又低咗啦，因為我都幾擔心，即係譬如話而家就算演唱會都可以逐步開翻啦，咁但係場租又冇減到嘅喎。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你諗下，即係搞手咧，即係租任何 venue 咧，其實都係好頭赤，點樣去？即平衡收支咧，點樣計嗰條數咧？你有冇傾過？ 其實冇噶，我哋今年係蝕住做噶， 係 即純粹係唔想間斷，同埋覺得有就做啦咁樣樣。咁其實計嗰條數係一定唔會賺嘅，係蝕幾多嘅啫。咁即所以咧，就希望觀眾多多支持，就唔使我哋蝕咁多啦。 係啦，嗱蝕住去做噶，咁所以同志社群嘅朋友就真係嚇、啊，既然係自己嘅影展、就真係要多啲入場啦。咁同埋即係咁難得都一年一次啦。咁其實因為轉頭我哋介紹咧，都有好多好有趣嘅品種嘅。咁、所以一啲即係 LGBT 以外朋友咧，都應該要多多留意嘅。OK，好啦，嗱。咁真係講下啦，即係今次即係當然咧，每一年咧，我哋都比較即係留意嘅就係開幕電影啊、閉幕電影啊咁樣啦。咁今年其實個特色係點咧？ 咁我哋就opening film 咧就係一部台灣片啦，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啦，就一個鐘之後賣曬啦啲飛。 哇！咁犀利？ 係啊，好勁啊，好勁啊！因為嗰兩個男仔好靚。 永远都系原因 嘅，呢个都系个主要原因嚟嘅，我觉得 系咪主要原因咧？唔系好多人听过啫嘛，出戏其实 唔系啊，但系其实我哋之前都放过喺我哋 Facebook 嘅嗰个 trailer， 之前去台湾上嗰时都系好多人会即系like 啊，同埋好多人都话啊，几时会做，几时会做啦？咁佢 romantic 嘅出戏系即系好 romantic 嘅。 但系两位嘅小鲜肉其实喺台湾有冇一啲嘅名气，定系其实都系好新嘅演员嚟噶？ 唔知好靚啦，總之。 唔係，我記得啦，我有睇嘅，我有做功課嘅話，其中一位男演員就係之前做呢個反校嘅其中一位角色啦。因為反校呢個電影都幾受歡迎嘅，但我就唔好記得個樣啦。但我都有興趣想睇嘅，所以我唔知點樣可以偷偷地去睇咧。 因為之前同阿 Ray 都講過好多年有關即係搞呢一個同志影展嘅經驗啦，永遠都係咁嘅，即係見多啲肉嘅話咧。嚇，同埋青春少艾嗰啲片咧，就一定賣座嘅。 呢出就唔係好多肉見嘅，但係就好靚咯。 好靚，即係盛夏光年咁咯。 係咯， 係咯。同埋兩個真係好清潔嘅少年咁樣啦，即係望上去好 fresh 但係 小鮮肉咯。 系咧，呢个小鲜肉系男仔嘅 open 咯，但女仔就系、是、哇， 哇啱啱相反，证明就系话咧个策展人咧系呢一个咧 gay man 嘅话咧就好唔同嘅呢审美眼光，所以我要问一下两位吓、啊，即系我当你哋 lesbian 啦，自己人啦吓、啊，即系呢一套咧就叫大婶的爱吓、啊，就专 for lesbian 嘅品种叫做 Two of Us 嘅，其实系来自边度嘅电影嚟嘅话，法国系咪啊？ 系、 法国电影嚟嘅。咁就係兩講兩個即係年長嘅女同志啦，佢哋之間嘅愛情故事啦，即係其實係一直都隱藏嘅，到最後被發現啦，類似咁樣嘅故事大綱啦。你哋兩個都睇咗嘅係嘛？ 我睇咗， 我反而係機名睇咗。不如介紹一下 呢只，我真係誠心推薦。其實呢只係我差唔多成個電影節中最中意嘅其中一部嚟嘅呢一部。咁佢係拍得好好嘅，特別咧，佢就唔係純粹係一個愛情片，佢其實咧係有嗰、那個thriller，中文係咩啊？ 懸疑片嚟嘅， 係少少即係嗰一種懸疑嘅手法，就係、是要好似查案咁樣樣嘅，有少少咁嘅成分在內，係有少少緊張咁樣嘅成分在內嘅，所以佢係得意在咁樣，唔係話純粹兩個阿嬸代入愛河，屋企唔俾，唔係嗰種咁樣嘅故事嘅。 哦 ，OK，、但係法國電影啦，咁然後兩個嬸嬸啦，咁樣即係其實 lesbian， 你哋覺得呢一類型嘅品種咧，對於你哋嚟講咧，吸唔吸引咧？ 其實我自己係覺得吸引嘅，因為其實比較少呢一類型係講年長嘅女同志嘅戲啦，即係香港有叔叔做代表啦，係咁其實呢一套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我都覺得係幾吸引嘅，因為其實我自己嘅人生目標，我都想有一個長相廝守嘅，咁所以都雖然我未睇，但我都會入場去支持嘅，我都會考慮買飛嘅。 OK， 嗱我都想問阿 Ray， 因為今年即係譬如話叔叔個成績咁好啦 ，OK， 咁同埋喺疫情嘅影響底下，大家要記住都有咁有口碑啦，咁同埋其實即係票房咧。 其實我知道你嗰個預估咧，唔係即係咁高噶啦，因為始終係一個比較冷門嘅片種啦。咁但係到出到嚟都相當之喺預期以外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你會唔會接觸開一啲睇過嘅觀眾啊？即係尤其是後生嘅人，譬如多唔多入座啦，同埋佢哋睇一套咁樣嘅品種咁少接觸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普遍嘅反應係點？ 其實好多入座嘅都係後生嘅咁然之後咧，佢哋好多其實我都問佢哋，咁同埋好多唔係 LGBT 嘅，好多都係直人嘅，亦都好多嗰啲四五十歲嗰啲兩夫婦啊咁樣嚟睇嘅。咁我問佢哋咧，咁其實佢哋好多都係話有啲話從來未睇過同志電影添啦，呢出係第一出。咁好多嘅原因都係話攞獎咯，覺得點解好 curious 咯，攞獎咪入嚟睇咯咁樣，咁就咁嘅反應。咁睇完之後咧，就個 comment 咧就好多時話啊，好唔同喎、啊，冇諗過同志係咁嘅樣嘅喎，因為我哋成日諗住同志就係啲做 fashion 啊。咁樣咁，其實你出戲 portray 嗰啲戀人就好似好普通街嘅康奸啊，都可以係咁，就令到我好似四圍望到人咧，個個人都有機會可能係咁樣咯，咁就即係大開眼界咁樣咯。 係啊，同埋即就算譬如話一啲後生嘅即係同志社群咧，去睇完之後咧，其實佢哋先第一次知道嚇、啊，原來以前啲人個 struggle 係咁嘅。即係佢哋完全冇諗過嚇，咁、所以原來真係其實憑住一套咁樣嘅戲咧，咁其實係令大家真係可以回溯翻我哋走過一啲傷痕嘅歷史咯。咁所以其實係好重要嘅。咁呢一套嗱，你再 sell 下有啲乜嘢即係其他特別嘅地方值得大家要去睇咧？因為始終係法國片啊，咁於是乎就即係外語片咧，就即係會係有少少覺得好似難代入啲嘅。 即係咩？你而家講 Two of Us 啊？ 係啦，都係講緊大嬸的愛啊！ 咁佢係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嗰度啦，有上畫啦，被揀咗啦，喺多倫多電影節，咁亦都係攞過好多獎嘅嗰部戲。咁同埋係一個另類啲嘅女同志電影咯。咁就唔係一定係你要係同志會覺得好睇嘅，其實普通人入去都會好睇嘅，因為佢其實嗰個導演嘅手法咧係特別嘅，同埋精彩嘅， 係嘛？OK， 因為裏面有少少 thriller 嘅情節啦，咁所以就大家唔會即係唔好有隻 expectation 就係話嚇 lesbian 戲，然後仲要係大嬸。咁好似好唔關自己事，咁但係我覺得大家即係抱住一個即係帶住少好奇入場嘅時候咧，可能或者會得到啲 好 戲嘅，係 咪睇出好？ 同埋我記得咧，即係因為以前我都有幫電影節手咧，我覺得女仔戲咧係難 sell 啲嘅，但我覺得近年嘅女仔戲咧亦都好睇咗，亦都多咗唔同嘅內容喺入邊啦。我覺得呢個係甚之外，其實係即係我望到啦，我係比即係嗰個另外男仔嗰套咧，我更加有興趣想睇嘅，所以其實學你話齋咧，其實電影有好多時會睇到一啲唔同嘅即係意思啊，或者其他人嘅生活啊，或者其他即係唔同國家有唔同嘅故事咯。咁我想知道咧，除咗即係台灣啊、法國之外，我哋仲有今年嚟緊仲有啲咩電影？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其他國家或者一啲唔同階層或者唔同人嘅生活，或者係佢哋點樣喺同志即係作為同志點樣喺一個社會下邊嘅即係生活咧？有冇一啲咁樣嘅電影咧？其實 我哋嘅closing 即係閉幕電影就係Dating Amber 啦，叫《心悸情人》嘅。咁其實就係講嗰呢套戲係嚟自愛爾蘭嘅。咁就係一個男仔啦，同埋一個女仔咧，佢哋 teenage 嚟嘅，即係後生嘅。但係其實一個就係 gay， 一個就係 lesbian 啦。但係兩個都係未出櫃嘅。咁亦都好驚人哋會點樣睇自己，即係可能學校啊，或者屋企人係點樣樣。咁佢哋就於是諗到啊，你又係 gay 嘅，我又係 les 嘅，不如我哋兩個就扮直，即係扮拍拖啦，咁樣樣去隱瞞咁樣。但係其實就會引發咗一連串有啲搞笑嘅事出現咗嘅，咁係一個都幾輕鬆嘅小品嚟嘅， 輕鬆啦、comedy 啦，同埋青春片啦咁樣，咁同埋即係其實係講愛爾蘭啦，即係近呢幾年梗係愛爾蘭咧，大家都覺得哇，即係前衛到咧、前進到咧，佢哋首先係全球第一個國家啦，透過公投通過呢個同志婚姻啦，咁而喺即係跨性別嘅即係性別成化上面都係走得非常之前啦，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啊，若果呢套戲擺喺今時今日嘅愛爾蘭唔係好 work 嘅喎。心咩鬼啫咁開放啦！咁但系家記住咧，就其實呢一套《心悸情人》咧，原來係講緊90年代嘅愛爾蘭嘅。 咁所以當其時都相當之保守啦，同埋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愛爾蘭係一個天主教嘅國家啦，咁所以天主教嗰只保守嘅主義咧，對於當地即係尤其是同志社群嘅鉛制咧，喺歷史嚟講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雖然係青春嘅 comedy 啦，咁但係當中亦都揭示咗喺九十年代喺一個封閉社會裏面咧，同志嘅真實面貌嘅，係嘛？靚唔靚咧？ 有 都 OK 嘅，青春逼人咯， 都靓。我觉得啲剧照都好靓嘅，即系其实即系我觉得话做典节啊，或者出呢本书咧，其实即系要拣过一啲咧好即系比较吸引人嘅目光，即系你又要想露多啲，但又唔想太露，又想啲靓啲。 系咯，即系阿 Ray 你做咗咁耐呢个策展人咧，那个 struggle 系点咧？即系嗱，一方面你又带住activist 嘅身份。希望帶一啲你覺得係好題材啦，同埋呢個社會需要嘅題材啦。咁但係你要平衡嗰個入座率、嗰個商業嘅考慮，其實係咪即係都好慘嘅？即係自己同自己鬧交咁樣嘅，有時喺剪片嗰度。 其實難嘅，不過其實而家嗰個趨勢啲戲都唔係話人靚男仔啊、靚女嗰啲戲都係少咗嘅。其實而家啲人都唔同咗嘅 taste， 即係揀啲係多啲故事性嘅，唔係話純粹體育啊。唔係純粹話睇愛情啊，反而係多啲睇啲 issues 嘅，因為我哋個社會啦嚇，呢幾年咧其實轉變得太多啦，已經有太多嘢令到人哋咧都唔開心，所以好多人睇戲咧都係反而係揾一啲唔同嘅issues 啊嘅答案啊， 係同埋有陣時係想 escape 下咯 ，OK 咁樣 係啦 嚇，咁同埋我亦都起見咧，即係除咗入譬如我哋以前嘅年代咧，即係等睇同志嘅議題嘅電影咧，一定要睇等呢、這個即係同志影展啦。咁但係而家咧，我真係發覺到近呢一兩年啦嚇，即係早幾年其實都未必係，近呢一兩年真係好多 live stream 嘅同志議題嘅電影，就算未必完全係同志議題咧，一定有同志角色。即係譬如話《The Boys in the Band》啦，最近喺 Netflix 啦，Ryan Murphy 套套戲都機到爆噶啦。最近有一套係Ratched 係嘛，其實係講緊《閃靈》Shining 嘅前傳嚟噶嘛。咁裡面嘅兩大主角其實佢現實生活裡面都係 lesbian 嚟噶啦。里面又喺度讲緊即係大家纠缠緊到底出唔出柜呀，接唔接受你爱意呀咁样啦。哇，你淨觉得 power lesbian 喺度做緊 lesbian 戏好鬼劲呀嗰件事。 同埋除咗电影之外呢，即係近我谂系都系呢一两年都系多咗好多嘅电视劇集呢，即係泰国啦、日本啦、台湾啦，都会系即係直头系做一个同志嘅劇集啦。 系啊系啊， 系多咗好多噶。 咁所以喺疫情影响嘅情况底下，你哋嗰阵时有冇考虑过，譬如话今年做 live stream 呢？即係喺網上面，但係照收錢 咧？冇啊，因為我哋其實一直都係諗住要做呢個入戲院做嘅。我哋其實都傾過，如果 online 就唔做嘅啦。今年 係嘛？ 係啊，我哋就純粹即係想一個好 traditional 嘅方法去做呢一樣嘢。 係嘛？你自己作為一個電影人，你係咪都好堅持就係喺電影院睇一套戲，同喺即係就算自己屋企個影音係幾咁？ 堅持啊， 高端都好咧。 譬如我自己嗰出戲都係喺美國，我即係美國都有發行啦。咁佢都話你不如上網咧 ，online 發行咗佢啦。我都死都唔肯啊。其實到而家都，所以好老餅啊。所以我係要，我話唔得，我一定要。 我明嘅，有好多人都係好多呢一種嘅堅持嘅，即係無論係馬田史高西斯啦，即係 Christopher Nolan 都係嘅。咁你作為電影人，你覺得喺電影院係睇戲同而家習慣咗喺網上面串流嗰最大分別 係 咩？ 嗱，咁譬如我哋同志電影節咧，好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可以聚集嘅。其實俾好多人咧，或者有啲係真係未出櫃啊，或者有啲係真係想識多啲人啊。咁即係你可以網上都可以識到，但係你去戲院嗰個感覺係唔同一樣。即係大家同樣睇一部戲嘅時候，係一個 share experience， 大家共同經歷過一樣嘢咧。咁其實是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嚟嘅。咁其實我哋都係想做翻呢樣嘢咯。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上網睇就各有各咁樣樣，睇樣嘢又冇得傾，又冇得講咁樣。咁即係冇嗰個意思咯。 係啊，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嗰個 collective experience 咧，係唔可以喺屋企裏面嗰個經驗咧可以取代嘅。同埋，咁同自己係要 to see 同埋 to be seen 嘅啦，係咪？要著靚靚咁去睇一套自己嚇、期待嘅戲。嗰、那個 experience 係一件事嚟噶嘛？ 嚇，同埋即係同志影展咧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咧以前就會搞啲即係 after party 啊，或者可能有啲活動咧係有啲 closing party 啊，即係大家即係睇完戲之後咧，仲可以去飲翻杯啊，仲可以 繼續你表演啦、 啊，靚靚唔係喎嗱，我要講翻同志影展，我係未表演過。點解？ 點解？ 嗱，但係咧。 嗱，你喺呢度做 係啦，唔係因為以前我要做嘢，咁所以咧，即係永遠我就冇得表演。咁跟住咧，後來就係、是、咁呢幾年就我比較少啦，咁就即係參與啦。咁但係其實即係睇人哋表演就係開心啲嘅。唔係有一年我就 drag 咗去啦，即係有一年我冇咁多嘢做，我就真係 drag 咗去，我就開心啦。嗰年因為有得玩嘛。 係啊，坐你後面嗰個就唔開心啦。你咁大個 hair big hair 遮曬， 我去 party 啫咁啊。唔係即係你又要做又要 drag， 其實好辛苦嘅。 OK 就冇做㗎啦。 嗱，今年咧就香港同志影展不經不覺去到第31屆啦。咁啊鐵定咗係11月21日啦，至到12月5日咧就係展演嘅，咁所以今日咧就捉住咗即係三位嘅策展人啦，就嚟同你介紹一下今次嘅重點啦。雖然咧場次係少咗啦，片嘅quantity 又少咗啦，咁但係都係精挑細選嘅。咁啊轉頭翻嚟啊，除咗我哋介紹咗呢個開幕啊同埋呢個閉幕電影之外咧，其實今年我哋想即係重點推介咧，其中包括一啲跨性別族群嘅電影啦，咁而另外咧就有一個 documentary 咧係關於車神嘅。嗱呢、這個我係相當之有興趣，因為我哋喺紙人裏面咧逛咗幾年咧，都報道過關即係車神啦，當地點樣即係對待同志社群嘅一樣嘢啦。咁一點鐘新聞報道翻嚟之後再傾啊。 嚟集結喺高雄以西約21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並逐漸減弱。另外，位於菲律賓附近嘅廣闊低壓區，尋日為該區帶嚟不穩定天氣。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细心啊，你喺我哋公司做咗几多年啊？ 我睇啲电视剧咧。通常啲老细问个伙计做咗几多年之后，都会话要炒佢噶。 哎呀，唔通老板真系要炒由麦长青饰演嘅爸爸不细心？ 系咪好紧张呢？咁你就要听实，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有佢。 大家好，我系麦包麦长青，记得切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日，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大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执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都話㗎啦，政治呢家嘢咧，一日都嫌長㗎嘛。 係 頭先我哋開波咧，即係做節目嘅時候咧，我先至話咧，即係唔該美國咧，即係總統嘅競選點票咧快啲啊，因為兩個都係70多歲嘅老人家嚟， 唔等得㗎啦 咁樣。咁啊，旋即就喺呢個1點鐘嘅新聞報道裏面咧，已經係正式公布啦。我哋見到咧，其實一啲世界嘅即係重要嘅 CNN 啊， 係啦，一啲新聞嘅網站咧已經公布咗啦。咁我見到咧，本地亦都已經係公布咗啦。咁喺呢個選舉人票裏面咧，係已經係超前係攞到係超過 270啦，而家系273票，正式当选为美国总统嘅咧就系拜登嘅。 系 ，OK。咁啊，但系我觉得咧，当而家呢个美国嘅政局咧去到咁二元分化嘅时候咧，我相信都系有排乱嘅。咁对于即系美国嘅 LGBT 界别嚟讲咧，梗系值得庆祝啦。咁但系对于今次即系拜登即系荣登呢个总统嘅位置啦，咁到底对于世界政局，尤其是系中美嘅关系有几多影响咧？我谂我哋真系要好慎重地静观其变啊！ 系 ，OK， 好啦，咁我哋又要言归正传咯。咁啊，讲翻我哋今日咧就系嘅主题就系关于第31届嘅香港同志影展嘅， 系啦，咁我哋好开心啦，就请到其中几位策展人上嚟咧，就系、是、包括阿 Ray 啦，影展行政总监啦，跟住亦都坐我身边，亦都死啦，我唔知道佢哋嗰个即系名堂系咩添，不过佢就系 Lillian 同埋阿 Celia 嘅，可唔可以介绍下其实你哋做咩嘅咧喺入边？ 你呢个问题好似咧好到艺人，其实你做咩噶？ 我哋系 噶，佢哋监狱。 我系 Lillian 啦，咁我系负责queer 同埋女仔嘅短片嘅，负责剪戏嘅， 系啊系啊，佢哋好似由唔知前一两年开始咧，已经有一啲短片嘅项目嘅，我哋转头都介绍啊。 我系 Celia 啦，咁今年就系负责剪lesbian 嘅长片嘅亚洲长片。 哦 ，OK， 咁所以 lesbian 唔满意咧就揾你，你好找数啊。 系啊，我而家好惊。 OK， 嗱，轉頭我哋會介紹一下，即係頭先提過咧，有關即係短片啦，亦都會提有關即係跨性別族群嘅電影啦，等等啦。咁但係咧，零星星我有一套戲咧都要提一提嘅，就係、是、都係本地嘅出品啦，就係、是《造口人》。 嗯 ，OK， 就係關於李志超自己寫下親身寫下嘅劇本啦。咁同埋即係個劇本都係環繞住佢嘅一生啦，尤其是係抗癌嘅經歷啦，等等係嘛？阿 Ray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你認識佢嘅係嘛？ 識係啦，唔算好熟，但係 on and off 都嗰陣時我搞網台嘅時候訪問過佢啦、 嗯。 其實佢係早幾年前咧未特登翻嚟香港有一個 exhibition 嘅，係、 嗯、 有一個影展畫展啦， 相展 相展 就係 相展啦。咁然後跟住我就邀請佢就上嚟節目啦，做訪問啦咁樣。咁但係旋即過咗唔知個零兩個月度咧，就聽到佢離世嘅消息。咁、 嗯、 所以我哋 recall 翻即係嗰日你都喺度啊 ，Tina 係嘛？ 係我喺度。 好精神嘅佢、 啊， 即系虽然佢系拎住一个造口啦，咁样好唔方便咁样啦，但系其实佢无论系喺个赏展啦，同埋接受我哋访问咧，哇，佢大声到啊，系嘛？我净要揿低个麦噶，即系所以我其实之后一两个月听到佢离世消息，我都觉得好突然。咁、 嗯、 但系阿 Ray 你都知啦，即系其实就算你唔 personally 认识佢咧，其实李志超喺我哋无论本地嘅艺术界，甚至系同志界嚟讲咧。系一个怪杰嚟嘅，真系。 嗯，咁其实可能啲后生嘅同志就未必识佢啦，或者知道佢啦。咁其实佢好早期咧，有写一啲文章咧，都系讲同志议题啊，或者同志嗰个文化咁样，都好大影响嘅。咁同埋咧，佢就系一个好出名嘅photographer 啦，摄影师。咁佢就其实拍过好多咧早期啊嗰、那個劉德華啊嗰啲相咧，咁就叫佢哋咧係挨挨笨笨咁樣樣咧，唔好咁陽光氣嘅，係有一種女性啲嘅柔弱啲嘅感覺出嚟咧，其實係更加靚嘅，令到咧係有一個風格出嚟咧係好特別。咁、 啊、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翻睇翻。 我好早期都有拜讀佢一啲嘅小説啦，同埋文章啦，我覺得佢其實係走得好前嘅，喺個相對地比較即係封閉嘅年代咧，佢寫嗰啲即係無論小説咧嗰啲情色嘅成分啊，嗰隻深入法啊，即係嗰隻。即係無懼法咧，我覺得哇，即係行得好前咯。咁同埋即係佢亦都攝影好多 nudes 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李志超其實喺本地嘅，尤其是係同志文化嘅發展歷史裏面咧，其實一個都幾特別同埋重要嘅人物嚟嘅，我覺得。 嗯，係啦。咁所以啲人就應該要睇呢一部戲啦嚇，因為呢部戲就係講佢嗰陣時咧臨尾嘅時候啦，自己患咗癌症啦嚇，咁然之後咧就呢個造口呢個問題啦，咁同埋佢同時間咧就有一個感情嘅問題嘅，同一個外國嘅男朋友啦嚇，咁其實佢。真正嗰陣時係一個好似啊唔記得咗咩國家嘅男朋友咁樣嘅，咁但係而家喺戲裏邊就轉咗一個英國人咁樣嘅，咁就係咁樣啊，唔係佢本身嗰陣時個就係一個英國男朋友，而家喺戲裏邊就轉咗一個瑞士男朋友，係啦，就係、是、咁樣對轉咗嘅， 係啦， 咁就 演繹李志超嘅角色咧，就係阿林耀星嘅， 係啦。靚仔啦，呢、這個都又要講啦。 其實係咪李志超自己揀啊林耀星嘅咧？我都唔係好記得咗。 唔知係咪應該都可能係嘅。 哦，咁佢揀嘅要揀個靚仔啦，係咪先？ 梗係啦，梗係揀個靚嘅做自己啦，係嘛？ 係咯，邊個話拍電影一定要好寫實嘅啫？唔一定要同自己一模一樣噶嘛，係咪先？ 咁一個 spirit 咪得咯？ 係啦，最緊要 spirit 係 啦。 咁但係咧，因為其實我哋都嗰陣時都其實從阿李子超口中咧都已經知道，即係呢套戲啦，喺製作之中啦。咁但係其實就我知道喺當中嘅策劃過程之中咧都出現咗一啲即係問題啦，咁所以搞到遲而家先正式上演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就千祈冇錯過。 係啦，就由阿 Kit Hong 幫去做導演嘅最後。 OK， 好啦，咁介紹完之後啦，不如我哋首先咧講一講 transgender 嘅電影啦，跨性別族群啦，會唔會喺你哋揀戲嘅過程之中，今年係即係多咗戲種俾你哋揀咧？喺呢一方面，喺呢個範圍裡面。 呢幾年好似都多咗，開始多翻 transgender 嘅一啲電影啦，我自己見到。咁今年我都揀咗一套嘅，咁就係、是台灣版《翠絲》，咁就係叫做 Miss Andy 啊，迷失安迪。咁其實呢一套戲佢係台灣同馬來西亞係一齊合作嘅，咁就係林心如第一次做監製啦，咁就揾咗一個馬來西亞嘅導演啦。咁同埋揾咗一個台灣嘅演員就李麗仁去做呢個 Miss Andy 嘅，咁其實佢喺裡面都有啲突破性嘅演出，佢都有全裸個背影出現嘅，係咁佢除咗係探到佢自己即係去 come out 咗嘅，佢同屋企人，咁當然之後屋企人就係因為咁樣樣而同佢即係疏遠咗啦，咁同埋同一時間佢都係想探討翻馬來西亞啲嘅叫做邊緣少少嘅問題嘅，即除咗跨性別人士呢個題材之餘，佢都係林心如喺戲裏面就係飾演一個勞工係非法勞工咁樣樣，咁佢就啲帶翻啲社會啲嘅議題出嚟咯，其實係幾好睇嘅，我覺得。 哦，咁所以即其實係台灣同埋馬來西亞電影合作啦，咁但係其實就即譬如監製都係台灣人啦咁樣，咁但係即但係講個故事嘅大綱同埋情景就係喺馬來西亞發生嘅。其實是馬來西亞的故事， 是一個馬來西亞的故事的、 OK， 咁語言方面都是國語咁樣嘅， 都是國語的。 OK， 嗱咁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對於李仁啦熟唔熟悉啦，咁但係見到佢嘅造型咧都相當之去得盡嘅其實咁做一個跨女嘅角色啦。咁但係當然咧，近呢幾年間咧即係其實荷里活咧就有一個討論嘅，就係覺得如果你真係要做跨性別甚至 LGBT 中人嘅話咧，就應該揾翻真係 LGBT 嘅人去做嘅。就唔應該下下就俾直人去做嘅。咁作為導演嘅阿 Ray 啦，你點睇呢套理論？ 其實我覺得如果係有得揀啦，即係譬如喺外國咧係有得揀咧，咁其實有跨性別嘅演員咧係應該要揾咗跨性別嘅演員先嘅，我覺得 應該俾多啲機會佢哋嘅。 係啦， 係啦。但係其實講喺亞洲咧，你真係其實有幾多真係所謂跨性別嘅演員啦？一方面真係冇機會啦，咁亦都真係嗰個人數亦都真係唔多啊。 同埋即係我覺得都睇下個出發點咯，即係譬如明明係揾一個大明星，好女人都不得了，人都覺得靚女嘅，然之後揾佢做跨性別，其實你根本就個心就唔係要，即係根本就係想賣飛啫。其實呢、這個你揾一個大明星靚女係人都覺得靚女嘅，一啲都唔似跨性別嘅，咁其實就。那個出發點就有問題咯， 係啦，即係商業考慮多啲啦。但另一方面咧，另一個理論就會覺得就係、是，若果一啲咁冷門嘅戲種，如果你揾一個咧真係可能 A-lister 去演嘅話咧，其實就有機會讓嗰個片中可以入到屋啊，令嗰啲本來對於呢個片中係完全零興趣嘅、起碼都望下啦，入下場啦，因為佢演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每方面嘅睇法都有嘅。咁但係當然咧係一個。即係比較正常嘅世界裏面咧，我真係覺得，既然LGBT 嘅演員佢哋嘅機會已經係少咗咁多，你梗係應該個 priority 係俾咗佢哋先啦咁樣。咁但係都好嘅，有一個即係叫做台灣嘅演員有一定嘅所謂叫助力去演呢套戲咧，又會多一啲嘅注意點咁樣啦。OK， 好啦，咁呢一套戲啦，睇過未啊？你哋 我睇過嘅 嚇、你覺得點啊？其實大家應該要抱住咩期望入去睇咧？是不是真的好像翠絲的，即是无论是整个 style 啊气氛啊。 我觉得他有一个支线呢是 Miss Andy 跟他自己的女儿，那他的女儿就好非常之不接受他，然后他女儿结婚，那他就偷偷地去。那那幕是即是他女儿就穿得很漂亮在闹他，你这样破坏我的人生。这一幕是真的大家要入场看，是 好勁。 聽講呢個李李仁都好出名，係咪都會得嗰啲獎咧？本身喺電影方面， 我覺得佢個樣係好熟嘅。我覺得應該係係啦，喺某啲戲我應該係見過佢嘅，其實電視劇多係嘛？ 先生。 哦 ，OK OK OK。剛才提到啦，即係本來作為父親嘅佢，咁自己女兒結婚梗係要去啦。但如果佢用翻自己嘅性別認同嘅身份去嘅時候咧，個女兒就覺得好難受咁樣。咁喺當中可以睇到好多即係兩代之間嘅衝突啦嚇，愛之中亦都有即係互相唔諒解啦咁樣。咁你就覺得嗰個先係最印象深刻嘅。好啊，咁大家留意咯，咁就係 Miss Andy 啦，迷失安迪嘅 ，OK， 咁啊，但系讲到 transgender 戏咧，我都见到有另外一套咧，叫咩 Nola 噶系嘛？ 系啊 ，Nola 咧呢套系法国同比利时合拍片啦，咁就系讲呢位女演员咧，佢系真系跨女嚟嘅。咁我睇过一啲佢嘅访问啦，佢都觉得佢又好似系嗰啲咧，以前成日听人哋嗰啲无啦啦做咗 model 嗰啲故事，佢陪佢个朋友去。casting 嘅，跟住點知揀咗佢。 Oh, okay. 咁跟住呢一套戲就係、是、都係講親情，就係佢即係話呢個女仔嘅角色就等咗好耐，終於都成年啦，就可以進行呢個性別重置嘅手術。點知本身係佢媽媽咧就幫佢簽字嘅，點知佢媽媽就突然之間就因病離世咁樣啦。咁佢就唯有只好揾翻佢嘅生父啦。咁 但係佢同阿生父其實基本上嘅關係就好疏離啦， 係啦， 亦都唔接受佢嘅呢個性別身份啦。 係啦，跟住又係不斷咁鬧交，咁我睇咗 trailer 都係鬧得好勁嘅。 係啦，咁套戲都有少少好似公路電影咁嘅，就係講呢兩父女啦，喺一個車程裡面啦，大部分嘅故事都喺個車程裡面發生嘅。咁講佢哋點樣即係關係本來已經疏離啦，再加上父親好保守嘅思想，然後面對坐喺自己隔離同車嘅一個已經係女兒身打扮嘅以前係自己嘅仔啦，所謂咁講啦咁然後即係講佢哋兩個關係喺個車程之中如何慢慢演變啦咁係咪大月團圓結局咧？定係你都要賣個關子咧？ 我都唔知啊。我會入場睇 OK， 大家留意啦。咁英文名字叫Lola 啦，跨女尋親記，咁就係呢一個嘅中文譯名嚟嘅。OK， 但係咧我想 move on 啦，因為有一套 documentary 咧，我真係頭先都已經預告過啦，我就都真係幾想睇嘅。OK， 掀一掀先啊，就係關於車神嘅一個紀錄片。因為早幾年前啦，阿 Tanner 最熟啦，因為你喺 Gay News 上面都不斷報道有關車神嘅種種啦。 係啊，因為講緊咧，其實車神就絕對一個咧唔係同志友善嘅即係地方啦。咁甚至乎其實佢哋啲喺當地嘅同志可能會遭受到啲乜嘢嘅對待咧，即係例如電擊啦、打你啦，甚至乎咧係會殺咗你嘅。咁啊，甚至乎亦都有人曾經講過阿車神總統話，其實車神裏邊係冇同志嘅。是冇呢样冇呢一种人存在嘅。 既然冇嘅话又点解有报道指佢哋淨係兴建呢个集中营嚟对困住车神嘅同志呢？係啦。咁所以就好得人驚。咁而呢套 documentary 就叫疾走车神 Welcome to Chechnya 嘅 ,ok? 咁就係讲述有关即係今次呢个打压同志嘅事件啦。真係呢即係导演呢就深入不毛啦，去即係访问一啲当中曾经被逮捕啦、被打压嘅同志啦。咁但係为咗保障佢哋人身安全呢，听讲就係话尽量呢就係将佢哋以匿名嘅方法嚟到去处理嘅。阿 Ray 睇咗嘛？ 係啊，我睇咗。咁呢出戏呢其实真係好深刻嘅，令到你睇嘅时候呢就亦都好惊险嘅，即系你会觉得好想佢哋可以逃出啦吓，呢个车神啦吓，咁但系就经过种种嘅问题啊，好多 obstacles 啊咁样样啦吓，咁同埋咧好 amazing 嘅一样嘢咧，就系佢嗰个 techniques 啦，就系佢将嗰啲人改容咗。但係咧， 點樣改容啊？即係用個 CG 咁方法。 係啦，用 CG 嘅方法。咁其實咧，佢開頭嘅時候咧，就以為嗰個人係嗰個人嚟嘅。咁然之後到出戲完咗之後咧，就話俾你聽，其實佢哋用 CG 作改咗嗰人嗰個面型。咁係直情咧，佢有啲佢就播翻出嚟，佢原本嘅人嗰個咩樣咧，同佢哋做咗個樣咧。但係整個樣係真係好自然嘅，你係唔會諗到嘅。所以令到你好驚咧，就係其實我哋可能再過幾年咧，我哋係個樣可以隨時變到咩樣咧，亦都俾人用咗你啊！ 做任何嘢，所以嚟紧嘅 fake news 咧，将会系更加似层层啊！ 系啊， 我净睇咗一 个系好惊嘅， 我亦都睇咗 article 话咧，嚟紧咧系所有人咧，你都会有你嘅咸带噶啦。 系啊，好容易啊，其实而 系啊，因为嗰只移花接木到嘅地步咧，你分唔到真伪嘅。 係啊，好勁好勁！喺啲出嚟裏邊正，同埋佢嗰個睇呢係嗰啲人行嚟行去啊，正成出嘢係跟住淨係睇依樣嘢都好美美成咁，即係個 documentary 本身梗係好值得睇啦嚇。但係即係呢一個睇呢，我覺得都好 amazing， 都好值得睇。 哇！我哋嚟緊嘅世界真係會分唔到真假噶啦。 唔係而家都話喺網上面有好多嘅 app 咧，就係幫你換面，然之後變咗好多唔同嘅 artist 啊，可能係韓國嘅影星啊，或者可能一啲係其他嘅影星，就跳曬舞、做曬戲、唱曬歌都得㗎。係 啊，未來世界唔會有 celebrity 嘅，因為我哋每個人都已經係啦。 我不嬲都已經係 啦。係我知。 In my own world， 知同埋我發現呢套片就走車神咧，佢有一個即係警告嘅句語喺度嘅，就本片可能令人情緒不安嘅，咁所以大家真係要入場嘅時候咧，都要有啲心理準備或者做少少功課，究竟車神即係對於同志社群做過啲乜嘢咧？點解大家即係咁令人聞風喪膽，即係驚曬咁。 今時今日我上 Facebook 有陣時都令我好不安嘅，咁所以唔會嚇到我，但我真係覺得喺今時今日2020年都居然有一啲咁不可思議對於同志嘅打壓咧，去到咁公然嘅地步，係引起咁國際嘅關注咧。而有導演係真係心有不毛，其實佢都係冒住個人嘅即係個人安危啦，咁去拍攝呢一班嘅喺車城嘅同志如何去逃離呢一個苦難咧。我覺得係好值得去支持 嚇。咁同埋佢都係想講，其中係一個組織嘅，呢個組織就係專幫呢啲人咧去逃離呢個車城嘅。咁其實嗰班人咧都好值得我哋去讚揚嘅，因為佢哋係自己都抱住好大嘅生命危險去幫助呢一班人去離開咯。 OK， 嗱，記住咯，嗱，我哋就誠意奮身向大家推薦啦。我第一時間我最想睇翻嘅係就走車神。Welcome to Chechnya 嘅 OK， 好啦，咁不如我哋又 move on 啦，因為頭先我都提過啦，今年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會有多短片睇嘅，內容去賣點咧？ 今年咧之前可能揀嘅短片咧就會揀啲比較娛樂性啦，因為大家入戲院都係想輕鬆一下啦，放咗工嚟睇戲咁樣。咁但係今年即係呢一年嚟，香港人都關心多咗好多。即係國際新聞啦，唔同議題、人權方面都係啦。咁今年女女短片同埋酷兒短片咯，都揀咗好多係即係同難民有關啦，又或者一啲香港人嘅diaspora， 即係離散移民啦。佢哋係有一套紀錄片係關於佢哋喺加拿大成長嘅。咁仲有酷兒短片嘅部分，有一套短嘅紀錄片啦，就係一個導演佢去咗加州嘅監獄入邊，即係個男人嘅監獄入邊咧，就拍一啲跨女嘅生活，佢哋點樣可以同唔同明明就唔同性別嘅人，即係就住喺嗰度咁局促嘅環境咁樣，已經坐監，又同嗰啲人一齊生活咁樣，有乜嘢佢哋希望喺呢個圍牆外嘅人可以即係多啲留意同埋關心嘅。 係啦，嗱，以前咧咸豐年代嘅同志影展咧，多數都真係 LGBT 嘅即係電影，都係關於 LGBT 切身嘅一啲問題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即係世界政局已經去到咁反覆啊，同埋即係去到咁崩潰嘅地步嘅時候咧，其實好多議題咧，我覺得同志都應該要關注尤其是近呢幾年間嘅種族議題啦，咁所以我見到係你哋好多嘅即係選擇電影之中咧，都牽涉到呢個題材。 嗯，同埋咧睇完呢個短片咧，其實就可以去投票添嘅，即係你就可以咧參加呢個觀眾票選最佳短片大獎啦。 係啊，呢個係一個我哋希望因為今年我哋又冇辦法請到啲導演嚟香港啦，咁我哋都 係喎，真係請唔到喎，今年演員都請唔到啦， 都請唔到。咁香港嘅觀眾其實一直都比較怕醜少少啦，咁我哋都希望就揾另一個方式可以知道大家點樣中意邊類型嘅電影啦，想睇多啲咩類型嘅電影，咁我哋就由短片開始做起，就搞咗一個最佳短片大獎，觀眾睇完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我哋會到時有張投票卡嘅。咁就可以揀自己最中意嗰套嘅戲名，就撕落嚟，然後就我哋會收集大家嘅意見咁樣。 OK， 因為以往嘅影展咧，你有機會可以請即係外來嘅導演啦，甚至係演員啦，嚟到去即係接受訪問啊、現場啊，同大家即係各位觀眾一齊睇戲啦。咁所以變咗就可以喺宣傳方面咧會多咗 coverage， 今年就真係會少咗好多。 但我哋今年咧都有一个特别嘅节目咧，就叫做香港短片啦吓，就专登请咗三个香港嘅导演啦，咁佢哋都系每人有一条短片嘅，咁就系三个导演咧都系拍完短片之后走去拍长片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一个议题咧，就希望多啲观众你中意想拍电影啊，或者想拍同志电影啊，咁可以嚟睇下同三个导演倾下偈，咁其实三个导演咧就系金刀嘅导演啦，黄以林啦，咁佢之前拍过有部戏。就叫做赤立確到天水圍啦，咁我哋就會 播翻我出戲之後咧，咁就同佢講下去由短片到拍長片嘅經歷啦。另外就係阿 Kit Hong 啦，同埋阿曾翠珊都會嚟嘅。 嗯 嗯嗯。咁啊，講到獎項啦，有一樣嘢咧，就係得翻少少時間，但係都要提一提嘅，就係每一年嘅同志影展咧，都會有一個玲瓏大獎咧，去即係頒俾一啲咧對 LGBT 社群咧有貢獻嘅即係人物嘅。咁今年嗰個得獎者又係邊個咧？ 嗯，就係、是、一個叫做 Mars Balaro， 就係依、這個佢係一個嗰啲 domestic helper 啦，嚇本身就係一個 家庭嘅 家庭佣工， 係 啦， 外佣係啦，外佣係啦，本身就係一個外佣。咁佢咧就係、是、做咗依、這個叫做 field guide 啊，就係咧幫依、這個同志嘅。外佣咧喺香港嗰啲生活嘅，咁佢就幫佢哋啦。咁佢本身自己都係一個跨性別嘅人士嚟嘅，佢本身係一個女仔啦，但係佢而家就係變咗做一個男仔。係 啦， 咁所以佢就係做呢幾樣嘢咧，就係、是、係幫咗好多人啦喺香港嗰度。 同埋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即係早我唔知係幾耐啦，可能係大概年零兩年前咧，有一單嘅新聞嘅，咁就係講一個外佣咧，咁佢就係、是因為佢本身都係一個pastor 咁樣啦，咁於是乎咧佢就係為好似菲律賓嘅人士，即係同志中人咧，係做咗一個同志婚禮嚇。咁、於是乎咧，係好似係被告上法庭嘅。到最後咧，當然個判決就係不了了之啦，係冇正式係再入品同埋控訴咁樣。咁其實當事人咧就係阿 Mars 啦。 嗯，系啦，佢嗰个organization 就叫 Field Guides Association Hong Kong， 系啦，咁但系就2018年嘅时候咧，就冇钱 lack 个 funding 咧就停办咗嘅，咁但系嗰阵时佢由2006年到2018年嘅时候咧，就帮咗好多有需要嘅人士嘅。 嗯，咁恭喜晒 Masa， 咁其实呢个世界地都系有好多不同类型嘅 minority 嘅，就算 LGBT 界别里面咧，亦都有一啲唔同类型嘅人士啦，大家都可能即未必太清楚明白啦，到底外佣，尤其是同志外佣喺香港嘅生活面貌系点啦。咁所以透过今次佢获奖咧，大家又觉得啊，原来不同类型嘅人咧，不同类型嘅人种咧，都喺自己细小嘅角落里面咧，希望可以带嚟一啲影响同埋改变嘅。 系啦，咁到最后咧，咁就记住大家即系要即系支持呢个同志嘅活动咧，一年一次。咁记住上呢个 www.hklgff.hk 嗰度买飞啦！ 记住系11月21号正式开画，直至到12月5号嘅。 系啦， 系咁大家支持咯噃。 系啊， 同埋隔咗位嘅话咧，应该要好快爆噶啦吓。OK， 多谢三位，咁希望大卖啦，今年好冇？ 好 ，thank you， 唔该晒 ，thank you。 凌晨1:30，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联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多间传媒推算，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关键摇摆州份宾夕法尼亚州胜出，取得该州的20张选举人票，意味拜登取得入主白宫所需的最少270张选举人票，击败争取连任的特朗普，将会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在 Twitter 贴文表示好荣幸国民选择由他领导伟大的国家，又说前路工作非常艰巨，但他保证会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不论民众有没有投票给他，亦都不会辜负民众对他的信任。他又发表声明强调现在是美国团结和愈合的时候。特朗普发表声明拒绝承认落败，声称拜登急于假装成赢家。特朗普认为选举仍未结束，竞选团队将会在法庭上挑战大选结果，以确保选举法规得到充分遵守，并且由合法的人当选。美国单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人数再创新高，当地星期五新增129000多人感染，是连续3日新增超过100000宗确诊病例。全国50个州中有大约20个州当日的确诊数字都破纪录，中西部仍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因应疫情，部分州和城市自行实施宵禁或限制群众聚集，遏止病毒扩散，但多个州都没有要求民众在外出时要戴口罩，联邦政府亦都没有颁布相关规定。 德州佔全美確診病例一成以上，或會成為首個累計病例突破100万的州份。黄竹坑昨日朝早有野猪被斩首，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警方说有人报案指发现两名男子满手鲜血，在地上切割物件，到场之后发现一只野猪的头部被切割和汤肚。警员在山间接获一名63岁报称无业的男子，他的外形和报案人描述的外形吻合。男子当时在山间以山水清洁双手，被查问时知唔以对。环境证供亦都显示佢嘅可疑程度大，所以将佢扣查，会调查佢是否同案件有关。香港电台电视节目《铿锵集》编导蔡玉玲被捕，警方指佢将车牌查册资料用于不符声明纸嘅用途，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蔡玉玲以服务提供者形式受聘，并非公务员。公务员事务局表示，公务员事务局无权限批准支援服务提供者。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感到极度失望。港台工会质疑副广播处长冯建业有没有向公务员事务局要求豁免，亦都不满港台隶属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置之不理，批评当局完美示范何谓无良雇主。港台工会又说，自雇合约员工亦属港台员工，如果有关员工因为工作惹上官非，官方应该提供一切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喺礼拜一嘅时候公布极之多元嘅第二任期20人阁员名单，由佢嘅左右手公开同性恋性向嘅罗柏逊担任副总理兼管理财政同基建部。内阁另外有两名性小众成员，有传统毛里族文面嘅女外长马胡塔等5名嘅毛里族人，同3名太平洋土著等等。内阁男女比例系12:8。他们已经在星期五的时候宣誓就职。今个星期美国总统大选，而 LGBTQ 族群的候选人接连胜算，包括两名公开出柜的美国联邦众议员民主党候选人，以及史上首位公开跨性别身份的州议员麦布莱德。根据媒体报道，今年美国大选一共有574名的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的候选人，创下历年纪录。而根据初步开票结果，至少有35名已经在美国时间4号凌晨确定当选，其中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托瑞斯同琼斯将会分别成为首位公开出柜的非洲拉丁裔及非裔国会当选人。美国非政府媒体监督组织同性恋反诋毁联盟 GLAAD 的主席艾里斯表示，他们的胜利对 LGBTQ 的认同来讲是一个大跃进，亦都是对他们所展现更多进 进步和平等的要求。人权战线的主席大卫亦都发表声明说，在过去三次选举当中，可以提出 LGBTQ 的选民占比率持续增加，巩固了社群，成为政治人物必须争取支持的关键新兴选民地位。香港同志游行的主办单位早前透过网络宣布，虽然他们已经在3月的时候正式入纸通知警方申请有关的同志游行，但是香港现时疫情仍然不稳定，而有关活动亦都未获发出公众集会游行不反对通知书，因此大会决定今次的活动将会取消公众游行同集会的部分，并且改以网上形式举行。大家可以留意他们的官方消息，包括 Facebook 专页、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channel。呢节嘅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 迟咗开麦啊，因为大家都好紧张咁样咧，不断喺度咧拎住个手提电话咧睇下最新呢一个咧美国嘅大选嘅总统大选嘅选情啦。OK。OK， 咁以273个竞选人票啦，咁啊，终于咧第46届嘅美国总统咧就尘埃落定，就系拜登胜出啦。OK， 咁啊，正式咧美国嘅选民咧就系正式同阿 Trump 讲一句 You are fired。 系啊，我瞪你，我惊你啊，冇第日冇咁多话题讲啊。你知你啦，次次开节目咧。都要即系闹一闹阿 Trump 噶嘛？ 唔系都有排讲噶，因为佢啱啱而家即系 Twitter 咧就写咗句嘛，佢话 I won the election by a lot 啊！ 你知唔知啊 ？Twitter 已经讲到明话，佢如果冇即系冇再做总统咧，佢就话佢以后乱写嘢咧就会删除佢啲嘢噶，因为之前咧佢觉得佢因为系总统，佢讲嘅有新闻价值，咁咧就即系佢大霍呢、這个大讲呢、這个即系唔知咩即系乱噏廿四咧，都俾佢继续登嘅，就只不过警告。但是他而家已经是前总统的话咧，之后咁就咁就会话，如果佢再乱写嘢咧，咁就会删除佢写嘅嘢啦。另外亦都有权去即系删除佢嘅账户添啊。 系，其实正式计咧就应该冇咁快嘅，因为佢而家仲系呢个总统嘅职位在身嘅，直至到一月份嘅时候咧，到阿拜登咧真正理身嘅时候咧，先至叫做系换总统嘅。 系， 咁所以我谂呢一排嘅 Twitter 咧，佢都有排写嘅，继续吓。 唔系，同埋因为以佢嗰个性格咧，应该佢系唔服输噶，佢都会咧揾好多方法。然後我覺得我是贏的， 是瘋狂鬧啦喺個 Twitter 嗰度， 因為我都有都唔少美國嘅朋友嘅，咁所以其實我都有啲擔心嘅，因為喺就算而家叫做真係終於嗰個選票啦，咁已經係即係。见证咗新一任嘅总统咧，就喺我哋节目进行之中，你已经系出现咗啦。咁但系我相信咧，支持 Trump 嘅嗰班咧，都应该可能会有所动作嘅。我谂都有排乱嘅。咁所以希望天佑美国啦。OK 吓、咁但系我哋漏咗一样嘢嘅，因为我哋个都净系集中嘅注意力都系喺拜登身上面啦。但其实都已经系破咗个历史。就是一個咩歷史呢？大家都知道咧，副總統咧、就係 Kamala Harris 啦， 何錦麗 係啦，何錦麗咧係成為歷史裏面咧係第一位嘅黑人，第一位嘅女人，第一位嘅南亞裔血統嘅朋友係成為呢一個美國嘅副總統。 同埋佢係即係好有個人魅力嘅，即係我望下個樣子，即係即係好做得嘢嗰啲，好做得嘢嗰啲女人嚟嘅。 女強人 feel。 阿拜登前嗰幾日已經話，即係佢冇話對自己一定贏，佢話我哋其實已經開始緊工作㗎啦。即係何錦麗咧，已經係話即係做緊一啲應對措施，關於嗰個 COVID-19 咁樣嘅，已經開始做嘢話佢。 同埋前嗰排咧，佢未同呢一個副總統咧，阿 Pence 咧彭斯系嘛？ 系啊， 就有个 debate 嘅。咁嗰一次嗰个 debate 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最多人讲嘅咧就系喺个 close up 影住阿彭斯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彭斯其实佢以往嘅往绩系几咁即系反同噶啦。OK， 吓，大家即系美国同志界都好憎佢噶啦，基本上。咁但系喺个 debate 嘅时候咧，突然间咧无啦 close up 咧就影住，咦？佢头壳顶有啲咩咧？你知佢白头发噶啦，有只乌蝇啊，嬲咗喺个头嗰度。 好驚啊！ 呢個就好笑嘅，同埋阿彭斯咧就學阿 Trump 啊嘛，因為 Trump 喺 debate 嘅時候咧，就對呢一個拜登嘅時候咧，咪不斷喺度暫亂歌病嘅，未到佢講嘢咧，都喺度咧，即係暫亂歌病嘅。咁佢係有樣學樣咯，咁但係咧，阿咩彭咩話？Kamala Harris 啊，中文譯名係咩話？ 何錦麗 係何錦麗，真係好似個中文名，好似係我哋一個舊同學嘅名咁樣， 何錦麗。何錦麗 嚇，何錦麗啦，咁咧何錦麗咧就不温不火咁樣。當彭斯咧就喺度暫亂歌病嘅時候咧，搶住講嘢嘅時候咧，佢淨係望一望佢，笑住。 I'm talking, I'm talking， 即係好似咧喺嗰啲即係嗰啲小學啊上堂咧，老師咧突然間有個即係小朋友咧喺度咧講嘢嘅時候咧，即係笑住對佢講 I'm talking。咁就静晒噶啦，咁样教细路教小朋友咁啊，真系劲啊！哇，嗰、那个 EQ 真系好好厉害啊！ 咪即系女性对男性系即系唔同嘅。如果两个男性喺度咧，或者两个女性咁样咧，就系、是、一味喺度嗌交啊，或者嘈嘈闭。你见到阿 Trump 即系讲嘢，其实系即系你一有空隙俾佢咧，佢就啦啦啦系咁讲嘢噶嘛。但系女性你对于一啲咧系咁讲嘢嘅男人咧，其实一句说话咧，要话好有威严咁样咧，佢哋就会。啊，就会听佢说话噶啦， 加埋凌厉嘅眼神啦。 系啊，你睇下何锦丽个样咧，你就知道咧，佢系即系非同小可嘅。即系有啲人就话啊拜登 唔系压倒场啊。 系啊，即系话拜登咧，即系啊都老老地啦。咁即 系同佢成日讲错嘢噶，拜登讲真。 但系你睇下佢拣咗即系何锦丽做呢、這个即系 vice president 咧，其实系一个即系所有人都话系一个好正确嘅选择咯。 系啦、啊，咁同埋希望阿拜登就真系会实现佢嘅竞选承诺啦。大家都知道啦，过嘅即系四年几里面。咁其實 Trump 咧就係將喺美國嘅 LGBT 嘅社群咧好多嘅權益咧，靜靜雞就已經係剔除咗啦。OK 嚇，咁繼續喺度剝削啦。咁但係其實拜登咧喺即係贏得今次呢個美國嘅總統選舉之前咧，曾經係許下承諾啊嚇，我都喺節目裡面講過嘅，好似講咗成六七個 point 嘅，就希望咧將所有喺阿 Trump 嘅任期裡面咧係被擱置啊、被消除嘅一啲同志權益咧，佢將會咧就逆轉。 嗯 ，OK， 就将佢嘅行政指令咧，全部系逆转嘅。咁所以你既然开得呢个支票嘅话咧，我哋系等待兑现啊。 系啊，包括呢个平等法嘅，佢话佢会签署呢、這个即系一直都未签嘅平等法啦。咁我而家就好期待啊，究竟边一个歌手会为佢呢、這个即系佢呢个叫咩啊？ 就任嘅时候 系啦，就任嘅就職 典 礼嘅时候 叫做乜嘢？ 唱歌，你知香港冇乜啲咁嘅嘢噶嘛？即系唱歌啦，你知你之前嗰一刻系好神圣，同埋系即系都几好睇嘅。即系过去有曾经有 Beyonce 啦，或者阿 Chum 即系都有个叫 Jackie and Fanko 啦，我唔知。你哋可能唔知啦，即係之前可能有 Kai Carson 咧，都有一啲幾出名嘅明星唱呢個美國國歌，咁我就好期待，究竟係 Madonna、Cher 定係呢啲格格咧？ 係啦，雖然美國好似好遠啦，咁但係今次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美國總統大選咧，係對於無論係香港啦，對於即係世界政局咧，有住舉足輕重嘅影響啦。咁所以大家係成個星期咧，都係同呢個美國咧係同一脈絡噶啦，嚇！大家都而家好緊張啦，嚇！咁為咗舒緩一下大家嘅情緒，我哋轉一轉個 mood 咧。 C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To the people at home or in the crowd. It keeps coming up anyhow. Don't decoy, avoid, or make void the topic. Cause that ain't gonna stop it now. But...頭先咧，我哋即係喺個訪問途中有講到啦，就係、是、例如有啲即係有啲 apps 咧，可以即係變樣啊、變性啊，即係明明都係即係普普通通變咗好靚女啦，或者好身材啊， 變男變女啊，變老變亂啊，大家都玩好多啦。 即係原來，即係其實而家已經去到咧，就係、是、將你只要咧將你一幅相放入嗰個 apps 嗰度咧，佢可以變到你冇著衫啊！ 但係都係自己個身嚟嘅。 系，佢会整咗个 body 俾你咯。 嗱，咁所以好担心。 吓， 即系你同志中人，尤其是男同志，用好多啲 gay app 噶。 系， 咁所以咁样移花接木法，你仲点可以信真呢？我哋系咪要回归翻去到即系旧式嘅 dating 咧？即系写信算啊！ 不得，我都赞成旧式嘅 dating 啊！即系你睇货呢个验版， 验真版。 买货都要睇一个样先噶嘛，系咪？ 即系要去实体店买嘢，冇 online 买嘢啦。 呢个咁嘅即系 apps 咧，我唔讲嘅咩名咯，费大家去睇。我真系试咗啊，头先自己喺公司攞部电脑。 咁个身形系咪真系好过现实版咧？ 唔系， 应该都 唔难喎、啊。嗱，因为今日我哋为咗要访问呢个同志李影志咧，突然间咧我哋自己嘅 WhatsApp 群组咧就喺度传阅啲相啊。因为 Coco 抄翻咧咸丰年代，我哋访问嗰阵时就 系 同志影展十三年前， 系 嗰啲负责人嗰啲旧相啦。 嗯， 咁啊见翻哇嗰阵时 Coco 咧，哇，你简直啊！青春少艾到咧， 系咪？ 同埋你只系得一半嘅啫，个身 系咪小鲜肉啊？ 你点解而家好到咧？蒸肉饼咁嘅点解而家？ 我谂住如果做得唔好 ，drag queen 都可以做红啊嘛， 做红系咁睇你红红啦吓。 唔系，我哋讲翻呢个 app 先啦，即系其实咧就通常咧呢啲人咧就佢哋会咧。放一啲咧，即係明星嘅相去做呢啲咁樣嘅，即係你放去，你知明星有時都著得比較少啦，所以呢啲 apps 咧都會比較容易去即係改變佢哋嗰個身體狀況，就令到佢哋睇落好似冇著衫咁嘅。咁同埋呢個 apps 咧就即係要俾錢嘅，即係唔俾錢咧，你就會得到一啲好蒙嘅身體，即係好似頭先我就攞嚟試啦。我就攞我自己 Coco 著衫。 唔係，我想問一下，嗱，俾錢你先用得啦，定係你俾錢咧，嗰啲身材咧就會好啲，唔俾錢嗰啲身材咧就好失修嘅。 高清啲係真嘅，因為頭先我呢個冇俾錢咧，佢就寫到明話，你有五張機會嘅咋，跟住我試咗第一張，咦，我唔玩，即係咧佢變到我嘅身體咧係真係裸體咗嘅上身，咁但係咧係好似嗰啲古代油畫嗰啲肥女人咁。样咯，即系又蒙啦，又即系又唔瘦啦，跟住心，我唔要啊，我唔玩啊，咁我就冇再用嗰、那个apps 啦。但系咧，佢有一啲相咧，即系可能佢 blur 咗嘅，咁但系咧就会有啲女明星啦，即系明明有着衫啦，着件背心啦，咁最后佢哋将佢咧变成好似睇落冇着衫咁样咯。咁所以呢个就系、是、即系科技带嚟嘅进步，亦都即系衍生咗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所谓嘅 fake photo， 但我唔明啦，即系攞咗呢张相嘅时候，即系纯粹觉得哇，睇完真系好靓啊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你用咗呢个 app 嘅时候，都知道啲相系唔系真噶啦。咁嗰个最终目标系 咁就系 for 啲人影完呢啲相之后就摆落机 app 度咯。 唔系，但系咧佢哋又有话到，其实有好多用家咧，其实可能系攞一啲朋友嘅相去用呢個 apps 嘅喎， 即係幻想啊朋友唔著衫嘅時候就係咁樣 啦，即係好似我攞啊聽下嗰個嚟啦咁，跟住但係我當然冇興趣啦。 我諗下你係咩口味？你呢個口味好重口味，重到真係重過你而家。 坐喺側邊我梗係講佢， 唔係都可以講下梁兆輝嘅喎，咩啊？我攞梁兆 輝，呢個更重， 好重，我都重中之重啊！呢個真係。你点会想攞朋友嘅相，然后即系睇一睇你裸体系咩样先咁样？ 唔知噶，咁可能啲人 你啲真系自虐噶，你真系 好奇咧，可能啲人咁，所以即系大家即系防不胜防咯。我自己觉得，因为佢只要你放一张，你知而家啲人都放啲好靓嘅相喺啲即系 Instagram、Facebook， 咁其实人哋 copy 咗已经可以用落呢个 apps 嗰度去将你改头，即系冇改头，但系换咗你嘅身体。 嗯， 好惊， 系啦， 嚟紧嘅世界真系冇嘢系可以值得相信嘅， 冇，甚至乎我哋之前早几日开始睇新闻嘅时候咧，即系冇嘢值得相信，就系你究竟你会唔会相信你身边嗰、那个？因为咧咪早几日嘅新闻咧就讲紧咧有一个嘅性工作者就幻想咗呢 饮汤群组嘛， 系啦，饮汤群组就幻想咗呢个嘅即系 COVID-19 啦。咁然之后咧，慢慢咧除咗饮汤群组之外咧，发现咧去帮衬饮汤嘅屋企人，即系。簡單啲講咧，就係佢太太啦，即係可能嗰個都染病。 唔係，但我想知道咧，其實飲湯係邊個提出嚟嘅呢個 term？ 唔係，因為係 係咪當事人被問話嘅時候咧，即係到底你去過邊一度啦？你有冇機會係喺邊度感染咗啊？於是佢就唯有話：我去邊個度飲湯？ 係啦，仲要係上門飲湯嘅，飲完湯之後就中招啦。咁啊，甚至乎咧飲湯嘅咧，原來唔係得一位男士去飲湯，有好幾位男士都係去飲湯 一齊啊！ 唔同時間啦、啊，咁、 okay. 樣，但係都係揾嗰位嘅， 即係負責煮湯嗰位都係同一個人。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坊間有啲報道就講啦，就係因為當飲湯嘅啦，又或者上去飲湯人咧確診咗之後咧，其實咧就係佢嘅太太咧都確診埋嘅，即係其中一位嘅飲湯人士。 真系惨啊！ 但系咧， 坊間就傳啦，話當佢要問下啊，你究竟去過邊啊，接觸啲咩人士嘅時候咧，我見到有個 post 咧，係我覺得係有啲慘嘅，係話嗰位嘅女士咧情緒太過激動啊。咁然之後咧，係問唔到佢任何嘅嘢啊！ 喂，我都激動啦，係嘛？ 一定會啦， 咪係咯，雙重打擊喎、 啊。 係啊，即係你屋企有湯你唔飲，去人哋度飲，跟住飲完啲湯，仲俾啲即係病毒我。 嗯， 我真係我唔會咁平靜喺度同你落口供。 唔係，同埋我睇到嗰個報道嗰個個案咧，就話佢上晝已經去咗另外一度飲湯噶啦。然后跟住唔知点样船即又去另外一度饮汤咧， 话 使唔使咁密啊？使唔使咁补身啊？饮咁多汤啊？ 秋天干燥， 所以就要去饮多啲汤水，系嘛？ 嗯，系啦。咁我觉得即系大家真系要即系注意卫生啦。 忍辱负重啊，呢四个字啊，忍一忍辱啊， 系嘅。 同埋而家即系病菌肆虐啦，大家真系唔可以咁即系掉以轻心啦。不过我都想讲翻一啲关于同即系卫生有关嘅，就系、是、美国咧，即系最新近年嚟嘅录得系最低点咧，系感染 HIV 病毒嘅。即系咧，其實係即係表示咧，其實即係感染病毒呢、這個即係趨勢咧，係會有下降嘅趨勢咯。咁所以佢哋都話咧， 因為大家都已經少咗性接觸啊嘛，最安全嘅性行為方法就係自己同自己做咯。你明唔明啊？ 冇乜點出街。 咁佢又唔係錄呢幾個月嘅，我諗佢一年咁樣計落去嘅、嗯，即係成年咁計落去，可能呢年咧真係比較少。 但係講開 HIV 咧，最近就係本地嘅 East Concern 啦、嗯，因為佢哋 CEO 啊 send 咗一個 WhatsApp 俾我啦，我覺得好正喎、啊。今次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佢哋自己嘅中心啦，咁其實你就可以買到嗰啲咧，即係叫做 instant 嘅 test kit 啊， 係， 即係自己可以拎翻屋企做，自己驗啊嘛，好快咁啊，甚至係五分鐘至十分鐘已經知道結果啦。咁但係而家佢哋去到地步方便到乜嘢地步咧？你知唔知啊？ 我知 佢哋就係 vending machine 啊， 冇錯， 係啦，嗰啲嘅即係 self test kit 咧，你就只需要喺嗰啲 vending machine 嗰度買咧，就已經搞掂啦。 即係買可樂咁樣，或者買， 因為總係有啲人會覺得尷尬噶嘛。就算去佢哋嘅中心度咧，要接觸個職員啊，開口問職員咧，佢都可能覺得老尷噶嘛。咁、 嗯、 但係而家哇，人都唔使見一個，就自己入錢，然後跟住自己嚇拎個 self test kit 翻屋企。喺成個過程裡面，你唔需要接觸任何人添，幾咁好啊！ 其實呢啲self testing 嘅即係套裝咧，不因為坊間一直都有嘅，不過就唔係太普及咯。咁如果佢而家即係有其實佢呢個 testing kit 咧，其實喺嗰啲 W 字頭嗰度都有得賣㗎。 係，唔係同埋另一樣嘢即係防止尷尬同埋方便之外咧、嗯，就係話其實佢方便到嘅地步，你24小時都買到嘛。係 㗎， 即係萬一你嗰一刻深夜期間，你突然間覺得你做咗一次好似危險比較高危嘅即係所謂性接觸嘅時候咧、嗯，你就即刻想去 test 嘅話，咁你咪可以去呢啲 vending machine 咯，因為24小时你都可以买到咯， 系噶。咁不过根据翻即系我头先呢个报告咁讲咧，佢话除咗即系可以系啦，好重要就系而家有 prep 可以食啦，亦都有即系安全性行为啦，同埋嗰个知识又即系多咗啦，同埋最重要咧，其实佢都话系其实高风险，唔系即系自己感染嘅时候唔知道，而又你又同一啲即系受感染人士即系进行咗性行为咧，咁呢个就系最最有机会即系可以被感染病毒嘅原因咯。所以就 self testing 咧 ，testing 咧其实就有帮助大家，即系有啲人懒啊，或者有啲人真系我唔想去咁远啊，咁即系自己验下先咯。咁如果验到真系有啲有啲异样，咁就真系要去即系中心嗰度再验多次啦。 系啦，咁我都试过嘅，喺屋企自己整啦。咁其实嗰个过程唔系好复杂嘅。我諗同驗人差唔多，雖然唔係好知道驗人係點啦嚇。 驗人係點啊？ 都睇下佢即係等佢變色嗰啲咁樣，唔使啦，可以慳翻唔使，唔關我事。咁但係其實成個過程係即係相當之容易嘅。咁係第一次嘅時候咧，你覺得即係要喺手指嗰度咧攞少少血咧釘嗰下咧，係覺得驚痛嘅啫。咁但係一次之後咧，你習慣咗就 OK 噶啦。 嗯。 OK， 嗱今晚咧，我哋都口水多過浪花兒好似。 咦？ 呢度香港电台啊，大家记住，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口水多过亲亲啊， 口水多过亲亲， 系 咁所以就好少播歌啦。临尾嘅时候咧，送只经典旧歌俾大家听。嗱，而系呢位女歌手咧，我谂大家都应该熟悉噶啦，佢系 Gloria Estefan。点解要拣嚟呢个歌咧？咁就系原来佢个女女咧最近公开出柜、原来系 Lesbian 嚟噶、 嗯， 但系佢出完柜之后咧，佢闹阿妈， 嗯。 因为阿妈同佢讲嗱，阿女你出柜咧，我好接纳嘅，因为我好开通啊。但系你嫲嫲咧，因为而家病重啊，你就最好唔好同佢出柜啦咁样。咁于是女女就话吓，我而家咁勇敢出柜，然后跟住你叫我匿翻入柜，咁就好唔开心咁样咯。咁我觉得年青人，既然妈咪咁支持你，咁佢都系惊打击阿嫲嫲啫，吓惊接受唔到啫。咁忍一忍又无妨嘅，我觉得。 唔讲啫，唔系叫你扮嘛。 系啊，唔系叫你扮直噶嘛。 唔系叫你去结婚冲喜嘛。 系啊， 咁就话难啫。 系啊，唔系叫你生仔嘛，系咪先？系啦，咁我觉得 OK 嘅。Shake your body, baby, do that conga. No, you can't control yourself any longer. Come on, shake your body, baby, do that conga. No, you can't control yourself any longer. Stephanie， 好耐冇播，好耐冇听嘅一首作品叫做《Conga》。好啦，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到此为止啦。 嗯， 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拜拜。